在记者会形容需要进一步施压，令新增确诊个案数目减少，停课是必须措施。校门在星期五下午关闭之后，绝大部分学生无需返学，直至另行通告。约翰逊不排除会封锁伦敦，强调政府在有需要更快采取进一步措施时不会犹豫，重申所有人必须遵守政府有关社交距离的指引，包括避免不必要外游，以及避免在酒吧、戏院、餐厅等公众地方聚集。他又建议儿童不应该同年纪较大的亲属或祖父母共处，因为长者较容易受感染。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是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0级，能见度27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19898点，跌13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398点，跌13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4，日元107.99，瑞士法郎0.968，澳元0.578，加元1.449，新西蘭元0.573，人民幣7.049，英磅對美元1.159，歐元對美元1.0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86美元，賣出1486.6美元。呢一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啊，吓，六点零九分啦，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当然继续坐咗白元浩喺度啦。21度嘅气温，咁啊，比寻日咧都系叫做和暖翻少少啦。咁但系今日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间中又有骤雨，局部地区咧甚至乎咧话到有雷暴添，咁啊要留意住啦。早晚能见度啊较低嘅。而家21度嘅气温，咁希望大家今日朝头早都精精神神啊，去到咧就系可以完成今天嘅使命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咧都会有懦弱嘅时候，特别咧系身边好多嘅说话。当你想完成一件嘅事情，总会有好多人喺侧边说三道四。当然啦，有一啲可能唔可以用说三道四嚟形容。至理名言，去到帮你拨开云雾见青天。那些明确而且清晰的指引的确个可以帮助到你，但是如果真的要用到说三道四的话，可能会左右到你一个正确的思想。不过大前提是，其实就算是讲说三道四的人，他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讲一些你不想听或者对你未必有裨益的说话的。你要做啲乜嘢？你唔应该每一样嘢咧都只系依赖住其他人嘅意见，自己应该拥有自己独立嘅思想。每个人嘅道路并不一样，每个人嘅品味、性格亦都不一样。用喺你身上面嘅方法，可能用喺我身上边咧，我会觉得唔舒服。用喺我身上边一个好快脆就可以做到目的嘅过程咧。但又未必啱你，因为我哋拥有住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命运。人最紧要相信自己。 瞬间中有天呼声。 己，深深的相信你，如像我信自己，深深的相信爱的真理。 早上嘅时间，揾嚟一首嘅歌曲《信自己》，叶倩文加上咧就系杜德伟。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咧，各位听众，早上嘅时候，不如同大家讲讲大埔。成日听晨光的朋友都应该会记得，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住在大埔区的。大埔有新旧两个的墟市，很多人都知道，但大埔的历史你又知不知道呢？原来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好了，好彩我们有晨光百科。大埔曾经有新旧两个墟市的，旧墟呢原本就叫做大埔墟。今日咧只系留翻一间咧，就系建于清初嘅天后宫，已经咧就冇咗墟市嘅痕迹啦。新墟啊，系光绪十八年，即系1892年设立嘅太和市，同大埔啊仅仅系一河之隔，条河而家仲喺度啦，系嘛？但系后来咧，佢嘅繁盛啊超越咗大埔墟，因此啲人咧就叫做太和市咧就叫做大埔墟，原来嘅大埔墟啊净系叫做旧墟。唔怪之得，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啱啱搬入大埔嘅时候，又大埔墟，又旧墟，又太和，哇！唔明，而家明咯。不过大埔呢个名咧都几过瘾嘅，啊，点解咁讲咧？嗱，大埔咧其实有大大埔咁嘅意思噶，大大埔做啲乜嘢咧？原来大埔都有个。叫做民间嘅传说啦，话到大埔以前，对唔住，以前咧就好多野兽嘅，甚至乎咧有老虎，哇，老虎出现，当时嘅人啊，为咗咧就系避免成为野兽底下嘅下午茶，每逢经过大埔嘅时候，都会大大步急急脚咁样走，久而久之呢个地方咧就叫做大埔。不过其实大埔呢个名唔单止就系同山林野兽咧系有关，反而咧其实可能同海有更加密切嘅关系噶噃。好啦，不过我哋都讲翻大埔墟，即系旧墟啦。头先话过啦，喺光绪十八年1892年啦，咁啊大埔市如入边咧可以咧就睇得到啦。嗱，康熙十一年，即系1672年嘅时间，当其时已经见到咧就系有邓翔、邓天章两个人向新安院申请在邓孝子祠那里旁边立墟，有很多不同的姓氏都会在大埔一带就活跃的，也有文件文献记载住龙跃头、邓族和同一个的祖先在大埔头邓族合力经营的大埔墟，墟旁边就建有天后宫，即是今天丁角路，大概是丁角路一号附近，那里就有一个就是天后宫的， 作为咧系墟市同埋宗教，又或者系议事中心。大埔嘅历史咧都相当之厉害噶。大埔啊，咁啊药大概咧就有系指咧嗱太亨药啦，有大埔七药噶、哦。林川药啊、杂和药啊、丁角药浆等等、树摊药啊，好多嘅。佢哋加加埋埋咧，又有69条村，大部分咧都系客家人嚟噶。佢哋为咗筹建啊太和市而组成咗一个叫做乡村联盟，我哋就有复仇者联盟啦。以前都有乡村联盟噶，去到咧就系啊抗衡啊邓氏垄断嘅大埔墟。不过咧，港府接管咗新界之后啊，以太和市附近嘅叫做元江作为行政中心啦，设有咧就系理事府同埋警署，区内人流增加。好啦，讲翻近少少噶啦，1910年10月1日，咁啊九广铁路即系有个通车啦，喺新界设有沙田站、大埔站，咁啊战后之后咧就改为大埔坳站、大埔墟崎站，同埋咧就粉岭站。以前咧都几多噶吓，大埔墟崎站咧1913年改建成为啊，即系原备嘅大埔墟站，采用咗咧就系中国庙宇风格兴建，别墅一格。咁啊，该站啊喺毗邻嘅太和市，令到墟市咧就成为咗货物嘅集散地，越嚟越兴旺。去到咧就系1983年啊，九广铁路全线电气化，同年啊新嘅大埔墟站落成啦，咁啊代替咗旧嘅大埔墟同埋大埔坳站。旧嘅大埔墟站咧，中式建筑同埋一段路轨就保留咗落嚟啦。喺1984年嘅时间啊，列为法定古迹。咁啊，更加咧就系成为咗我哋而家嘅铁路博物馆。好啦，1989年嘅时间啊，九铁亦都加快咗兴建太和站，咁啊以疏导咧大埔墟嘅人潮。以前啊好多人噶，所以咧大埔墟站同埋太和站嗰个嘅距离咧，其实就点解会系咁近咯？以前原来真系一个咧好厉害嘅墟市，有好多人聚集喺呢个地方。 二十六夜，燃力在四射，罗文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常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于是入夜，于是未觉夜，我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树叶，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一首歌曲在早上的时间6:23听紧啊，嚟自郭富城的《狂野之城》，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早上6:00到7:00，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是一个南方的姑娘的故事，她和一个北方的大汉、结了婚，姑娘的口味清淡，大汉呢无辣不欢，北方人嘛，是不是姑娘、经常呢都会去、父母家里吃饭的。有一天，这位姑娘的爸爸做了一些咸的菜，妈妈呢就一声都不说，拿了一杯水过来夹了一啲嘅菜， 将我菜房嘅清水嗰度洗一洗，先至再入口。忽然之间，呢位姑娘从妈妈细微嘅动作入边学到啲乜嘢咧？第二日，姑娘喺屋企煮饭俾佢自己丈夫食啦。当然，每一道菜都系放咗辣椒，不过喺佢面前多咗一杯清水。佢丈夫睇咗落去，哇！嗰啲咁好味嘅辣菜，竟然间全部都用水洗过，唉，真系好阴功。之后轮到丈夫做菜啦，煮饭，但系菜入边竟然间揾唔到辣椒，喺佢面前多咗一碟咧辣椒蒜蓉。佢每一次咧夹咗一条菜之后，都喺呢个辣椒蒜蓉嗰度点一点，先至放入个口入边。为咗爱，为咗自己，佢哋一个一个坚守住一碟辣椒蒜蓉，一个坚守住一杯清水嘅道理。佢哋更加懂得如何坚守一份天长地久、细水流长嘅爱。爱情嘅世界冇话边一个让边一个，爱情嘅世界原来只有互相忍让。现实世界入面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论男女，会有公主病，会任性，会很想得到身边的人照顾、关怀、爱锡。但是如果我们不肯付出的，我们又会得到多少呢？我们是不是只是要求啊，祈祷神就会给多一段很美满的爱情我们，定是神安排一个好的人，亦都俾一啲嘅机会，我哋好好磨练自己咧。爱情系上天送俾一对男女嘅礼物，我哋有冇珍惜呢一份礼物？有冇好好地享用呢份礼物？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凌晨起实施，为期3个月。一班原定在昨晚9点左右由澳洲墨尔本抵港的航班延迟至凌晨大约3点半抵港，乘客成为首批要接受强制检疫的人。部分人出闸时不单只戴上口罩，亦都着住雨褛。乘客黄先生说，已经专登更改机票提早返香港，希望赶及在新措施生效之前返港。对于航班延误导致要家居隔离感到无奈，又说机组人员有尽力解答乘客对于隔离安排的问题，认为讲解清晰。另一名乘客罗先生就形容自己心情好曳，又说起飞之前在机上等待已经好无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总统特朗普宣布引用在战时订立的国防生产法，授予政府更大权力，加速生产口罩、保护衣和医院器材等抗疫装备。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说，他相信中国原本可以早很多通报疫情信息，又再次解释早前将新型冠状病毒叫做中国病毒，是因为病毒来自中国，而非有人所说由美国士兵传到中国，并且强调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他又提到中国没有要求美国暂停征收关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亦都在欧洲蔓延，英国宣布所有学校自星期五起暂时关闭，只有医护、警员和其他担任关键岗位人员的子女在有需要时可以回学校。另外，本学年不再有考试和评核试。首相约翰逊在记者形容需要进一步施压，令新增确诊个案数目减少，停课是必须措施。校门在星期五下午关闭之后，绝大部分学生无需返学，直至另行通告。约翰逊不排除封锁伦敦，强调政府在有需要更快采取进一步措施时不会犹豫，重申所有人必须遵守政府有关社交距离的指引，包括避免不必要外游，以及避免在酒吧、戏院、餐厅等公众地方聚集。他又建议儿童不应该同年纪较大的亲属或者祖父母共处，因为长者较易受感染。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全球累计超过20万宗，死亡个案增至超过8000宗。欧洲累计病例突破84000宗，超过4000人死亡，大部分在意大利，超过2900人。而在当地，西班牙和法国疫情都较为严重。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的敌人，呼吁各国合力抗击，避免疫情在全球进一步爆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Wake up.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继续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坐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卷浩。早晨啊，各位听众，一齐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系3月19日啦。其实星期一嘅时间咧，咁啊警方16日啦，已经正式推行咗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先导计划，简称电子牛肉干。喺打击违泊车嘅时间啦，咁啊喺手提装置输入涉事车辆嘅车牌号码，再配合啊便携式嘅 printer 打印机，即时咧列印呢个告票。完成发出牛肉干的程序。昨日的时间也是长沙环青山道以及通州街通州 西街交界一带试行这个计划，接连发出多张的电子告票。有交通督导员表示，新的计划可以避免抄错资料，而且系统可以拍摄照片记录违规的情况，形容有图有真相。另外有深水埗的警长就话到啦，计划推出至今啊，咁啊各区发出大概是千几张的告票啦，过程大致顺畅，不过有时咧，列印咗告票之后会出现啊，唔小心咧就系、撕烂咗呢个告票嘅情况，估计喺个 printer 嗰度，即系一个手提式嘅 printer， 滴 print 出嚟，就好似咧一个目测啦，似呢一个咧就系的士司机印嗰张单咧。有時的士大哥搣嗰張單收據嘅時候，一聲，都有啲缺口搣爛啦，係咪？警方星期一開始就實行咗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啦。透過流動電話嘅應用程式，咁啊輸入涉事車輛嘅車牌號碼，或者就可以掃描一下行車證上面嘅二維碼，配合呢一個便攜式打印機，就可以即時列印告票。另外可以利用手提装置拍摄最多5张的现场图片，如果记录涉事车辆在禁区违泊的情况，警方在今个星期深水埗、湾仔、将军澳就会试行计划的。所以刚才讲过的三区，深水埗、湾仔和将军澳，可能你收到的牛肉干就是新的电子牛肉干了。同區的交通督導員也說過，過往手寫告票的時間曾經不小心就抄錯了個別的字母，但是新的計劃底下就可以免卻相關的錯誤，因為系統會顯示有關的街道名稱、日期、時間等等。他都說到系統可以拍上照片，即是拍攝照片記錄違規的情況，形容真的有圖有真相了。不過他也說到，由於現時大部分車其實都未有二維碼的，需要手動輸入車牌，故此實際發出告票的時間和以往差不多，但如果改動了，例如運輸署在每一架車的行車證上面都已經列印了一個二維碼，將來即叫做比電子牛肉乾的速度就會更加快了。但列印告票剛才都說過了，曾經有些不小心撕爛了的情況，但他們也都形容問題不大，因為可以爛了就立刻再 print 過啦。他都說到部分交通督導員仍然未完全熟悉的這個便攜式的打印機，不知道待機一段時間之後會自動熄機，需要手動再開這些情況，不過相信很快脆都可以適應得到的。一家人出街开心心，你话收到电子牛肉干咧，其实系 so sad 嘅。不过其实都提醒住我哋，我哋应该系奉公守法嘅。任何嘅情况，我哋都应该咧就系好好地遵守翻自己嘅法律。 面带孩子气，爱翻跟斗，还很喜欢跟爸爸斗口。夜夜望见你，便口水也在流。 貌美人小气，也不知丑，常忍不开心，喜欢发嬲。妈妈话你会永远没 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光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 若说人间爱，常信艰辛，谁的关心比妈妈更深？无言地去爱，爱心体贴力行。哈哈， 父爱留心里，永不开口，劳碌一身想一家笑口，从来没怨气，我那日能像你。 由年不开心，由日点委屈，改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告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又点不开心，又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光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孝顺儿女爱，亲恩光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 黎明加上黎瑞恩的作品一家笑口。早上的时间又是时候减一减下压力了。有啲乜嘢办法可以减下压力呢？有噶，我哋搵阿 Circle 出嚟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职场 KOL 今日又系时候减下压啦！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我哋今日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圆圆 Circle， 早晨啊！ 喺度啦 ，Circle， 你哇，一听到 Circle 把声咧，已经个人啊开心翻晒啦！即系有啲咩压力嗰啲咧，听到啲快乐嘅声音啊，似乎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减压方法噃。 系啊，冇咗啦，系咪啊？ 嗯， 系除咗声音之外咧，今日仲可以有一样嘢咧，令到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咦，会唔会可以即系 level up 啊？即系成个人嘅心情可以翻翻嚟咁样咧？ 好紧要啊，紧要呢、 這个。插电咁样咧， 系 其实原来咧喺即系十九世纪初，其实都有人用噶啦，就系、透过想象咧，点样透过想象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平靜，或者好似插咗電咧，同自己嘅身體，喺嗰個情緒咧可以平靜翻，可以重新有力咁樣去繼續面對挑戰咧。咁、咧，我就覺得咧，你話簡單嗰個例子咧，就你諗起一啲驚嘅嘢，你自然就會有一啲嘅驚嘅情緒啦，或者一啲負面嘅情緒啦。我突然間諗起，即係如果我驚老鼠咁樣啦，突然間諗起老鼠咧，即刻有一啲反應咁樣嘅。咁、但係我又想調翻轉啦。我細個咧成日咧都想象咧會中意望住個天嘅。我又問下小白有冇試下先。好多人咧到依家，我到依家都有做嘅。有陣時望住，尤其是好天咧，藍天白雲嘅時候咧，我就會咧諗下咧嗰啲雲咧似啲乜嘢。 哦，我 例如 我藍天嘅時候咧，成日望上去就係見到自己隻眼嗰啲飛蚊咋。

或者唔知會唔會遠遠有一啲嘅個湖吹過，會唔會有啲聲咧？即係可以幻想一下啦。或者唔知會唔會有人喺度唱歌咧？ 係喎， 因為你喺郊外喺公園，可能都會有唔同嘅人喺度噶嘛。咁咪幻想一下會聽到啲咩聲音啦，跟住觸覺啦。因為咧，其實你經歷咗咧視覺、嗅覺、聽覺咧，應該都輕鬆咗某一個程度嘅。 係。 咁你試下諗下咧。如果是在當時的時候呢，觸覺會有些什麼呢？如果我是在個草地那裡的，那我會即摸到個草地，尤其是我最喜歡除鞋呢走草地的。 嗯嗯。 那個腳板呢踩落草地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呢？ 嗯，幻想返出來那個感覺。 是啦，譬如太陽曬落來你的皮膚的時候那種溫度啦。 嗯。 是啦，這個都是一個觸覺來的。 嗯。 或者啲風吹埋你塊面嘅時候，係温柔地吹埋你啊！咁你會有啲咩嘢嘅感覺呢？咁你可以幻想一下，好舒服噶。尤其是咧，又有少少熱，又有涼風咁樣咧。你諗下，你喺山上面都係咁噶，行到好熱嘅時候，嗰個涼風咧，你幻想到係幾舒服的。 係啊， 可以幫你減温。 即係而家諗翻起，譬如我登高嘅時候咧，去到啲雲咁高嘅地方咧，啲雲撲過嚟咧，嗰種清涼同埋。已经带点寒意的感觉，系啦，又有啲湿的感觉咧，我都好容易令到我容易代入翻嗰阵时嗰个情景咯。 系啊，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咁嘅经验嘅。咁最后啦，就系咧，你可以幻想下你自己喺嗰个咁舒服嘅环境做紧啲咩啦。我咧就谂紧咧，我应该揸住一杯姜嘅苏打。 姜，哇，点解要姜呢？又可以暖胃系嘛？ 系啦，跟住咧，但系又但系其实系冻嘅。 嗯， 苏打，咁咧又有少少哇，即系晒住太阳。好温和嘅太陽，拎住杯我中意飲嘅嘢就係姜嘅蘇打咧，哇好正啊！成個意境咧都可以幻想到好舒服嘅。但如果你譬如中意飲杯熱茶嘅，亦都得。你可以諗下你自己喺嗰個環境做嘅咩咧？睇雜誌啊，或者可能睇緊一本自己好中意嘅書啦、啊。嗰、那個意境可以即係令到自己舒服嘅。 嗯，咁啊，全部都係一啲令到自己可以放鬆，都係用想像力咧。就已經可以將自己帶到去一個咧輕鬆啲嘅環境，唔需要特別花另外嘅金錢啦，或者用好特別嘅方法。但有冇啲竅門可以令到我哋啲聽眾咧？除咗係你頭先都話可能要揾個地方靜一靜先。如果啲聽眾真係靜唔到嘅，點樣可以容易啲投入自己可以代入去呢啲意境入邊咧？ 嗱，其實咧我諗選擇嗰個環境咧都係緊要嘅，係啦，呢個一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喺嗰個，如果你喺屋企啦，或者可以嘅話咧，你嘅衣著啊都可以換翻一啲比較輕鬆啲嘅即係裝束啦。可能有時有啲即係家居服啊，翻到屋企咪會可以有啲衫好舒服嘅。咁嗰個裝束上邊可以諗一諗啦，都可以幫到手嘅。咁所以咧，如果嗰個房間係得你一個，咁會好啲咯，即係會減低一啲周圍。影響嘛，同埋咧拎走個電話， 系 啦，唔好響佢。 呢、這個真係關鍵啊！拎走個電話，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容易集中精神啦。如果唔係咧，你就變咗你喺間房嗰度做咩啊？睇手機噶啦。 係啊，點解會拎走咧？有陣時你搞一陣機咧，佢都會突然間電咁樣咧，都會影響到啊！直情咧，暫時放開，離開你個空間。 明白明白。 俾20分鐘屬於你自己嘅咯， 係非常影響添啊！如果你咁樣電兩聲啊嚇。好啦，咁大家听众可以一齐用下呢个方法想象啊，靠呢个意境咧，都可以咧就令到自己放松一下嘅。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ycle， 拜拜。 OK， 拜拜。 冷及暖，甜和酸。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件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 热播 K-pop 火速送上。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啊，真系讲到六点添，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跳埋7:08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阿神光第一线入边有白元老同埋欧波， 系早晨小白， 早晨 啦，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咁啊，如果你系啱啱听紧收音机而啱啱上咗喺机场上咗。的士啊，落機嘅話咧，咁可能你依家都要佩戴嗰個手帶啦嚇。咁啊，依家疫症咧，真係日日都有新嘅唔同嘅叫措施啦。咁啊，好多唔同嘅檢疫措施啦。咁亦都如果今時今日，除非你係澳門啊或者台灣過翻嚟香港啊咁樣，如果唔係其他地方國家咧，你翻到嚟香港都要隔離14天啊咁樣。咁亦都唔係好建議大家再飛嚟飛去。去啦，咁 呢段时间都系噶啦， 系呢段时 间为己为人， 系啊， 系咪先？ 为咗自己又好，为咗别人着想，为咗全个世界啦， 系咯， 其实都希望个疫症快啲退去。 而家尽一分力，反而系唔好周围飞。 尽一分力，尽十分添啦。我想你谂下个市日日跌1000点，你估好过瘾啊？系咪先？我想尽晒， 美股都跌， 我想尽晒我所有人生嘅力量去叫做叫做令到个疫情 单天保自尊啊，谂住。 咁冇人可以做得到嘅。如果我一个 牺牲自己嘅力量可以做得到呢件事，我又何乐而不为咧？不过好明显就系呢件事应该要大家每个人都要出尽力，咁先可以咧击退疫情嘅。咁有好多朋友都要乖啦，留喺屋企多啲嘅时间。咁希望收音机系你最好嘅陪伴啦。喺屋企嘅时候，无论你做紧运动，我琴日都有留喺屋企，因为落雨嘛。黄色暴雨警告，琴日突然间晏昼嘅时分就有呢、這个，哇落雨落到嘣嘣声。 唔系朝头早咩黄雨嗰阵 时？大概11点、12点咁样咯。十点十二，大概系嗰啲时间啦。我都唔系屋企 做紧风骚嗰阵时。 其实我放咗工，我冇乜时间观念，因为你喺 on air 嘅时候先要不断咁样报时。依家系7点，咁样系咪先？咁总之就哇落好大雨，咁啊焗住留喺室内嘅地方啦。咁啊留喺室内嘅地方咧，都可以一路咧开住收音机，一路陪你做运动嘅。咁啊有一啲咧室内嘅叫做运动啦，其实早前都有讲过噶啦，不过咧嗰阵时就讲得片面一啲。 高强度咩氧咩运动嗰啲啊？ 高强度大氧运动，讲多次。 高强度大氧运动 系啦，系 好似有个再长啲嘅名嘅。 咁唔使学咁长嘅，系咪先？即系新冠肺炎咁样，大家新型肺炎咁样讲咗就讲咗啦。高强度大氧运动。咁今日除咗讲呢个啦，就系想讲多少少咧，关于做掌上压。好多朋友咧都做掌上压嘅姿势咧都系错错地嘅，咁但系掌上压嘅好处咧有好多，因为咧佢会帮你全身瘦得到嘅，其实同埋咧对于你嘅核心嘅肌肉咧可以有一个好好嘅训练。咁如果你话喂平时咧都冇操开噶啦，冇举开嗰啲 dumbbell 啊，冇举开哑铃啊，嗰啲叫做用开嗰啲叫做负重工具噶啦，咁你单纯咁样做一个咧掌上压咧，有一个几好嘅建议，就系你揿住一张凳去做，嗰张凳咧首先系固定嘅， 系 咁咧就好似我哋依家直播室呢一张凳啦，下边就冇碌嘅。你唔好揿住一张， 吓死！你话好似我哋直播室嗰张凳， 但系冇碌嘅， 但系冇碌。因 为我哋有，因为我哋有几款凳嘅直播室啊，几多家私系咪先？嗱，有一款咧有碌 家咁样嘅， 系啦，有一款咧冇碌嘅。我屋企咧有屋嘅凳，凳咧得两张嘅啫，都系喺书房入边咯。咁其他凳都系实实正正嘅，有阵时擒高擒低。 我屋企啲凳全部冇碌噶， 其实有小朋友啊嘛。如果唔系佢咪会当火车咁样推嚟推去。 最惊系呢样嘢， 我细个都成日玩。 唔系惊佢有意外，系惊佢搞到人哋有意外 啊。咁啊，揿实一张实滴滴嘅凳，跟住咧就个人咧打斜斜地咁样，形成咧一个45度，跟住咧先去做掌上压咧。 个 效果会好啲，同埋冇咁容易受伤， 同埋冇咁容易攰啊！ 系啊系啊， 你做运动呢啲掌上压咧，最罩嘅系咩？你做几下你觉得攰，你放弃。 系系。 如果你话斜少少做，效果又喺度，冇咁容易攰，个人就容易持之以恒。 系啊， 成功嘅第一步。 尤其是女士咧，可以试下八下一组先，八下一组，咁啊做3-4组，咁就有个成效嘅。咁你话喂，双手咧就用力推呢、這个凳边啦，咁啊两只手就揿直啦，感受到咧自己嘅心口嘅位置咧系喺度收缩紧，同埋有喐到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对症下药。有阵时有啲朋友咧想操胸啊，个胸唔喐嘅，个背脊系咁喐，有啲朋友咧就想操脚嘅。隻手啊系咁喐，隻脚啊系咁唔喐，或者锻炼到相关嘅肌肉啊，所以嗰啲肌肉男咧，嗰啲大隻佬咧，其实咧每一粒嘅肌肉咧，每一粒嘅朱古力咧，其实都系用尽佢人生好多嘅锻炼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啊保持身体啦，同埋呼吸嘅稳定度，就千祈唔好咧头嗰八下咧就好快咁样做，跟住咧临尾咧冇力。 傾一下 兩下咁樣，咁你要維持翻咧做運動都有做運動 的節奏。會唔會啲容易啲做嘅 sit up 方法啊？ 唔係 push up 係呢個 push up 啊？ 哦 sit up 啊 ，sit up 就用腳嘅，通常 係。係啊，有冇啲容易啲即係做起上嚟又發覺條腰？喂，做咁多下都仲未攰，條腰可以繼續去、 啊。好啦，如果你話focus 喺呢個肚腩啊，或者你做開呢、這個叫 sit up 咧，都係 focus 啊個肚脹咗咁點搞咧？其實係一個超簡單嘅運動，你瞓喺自己一張牀嗰度，跟住咧就。仿佛自己踩緊單車，跟住隻腳咧就係咁 用一個踩單車嘅方法咁樣咧，向下咁去伸展，咁你成個人咧就瞓咗張床。 踩單車我細個成日咧都係阿媽教我一路瞓喺張床嗰度一路踩 嘅。係啦，這個、呢個咧單單做呢個運動咧，已經可以將你嘅下腹咧都收得幾好嘅。咁你話上腹咧胃腩嗰位咧就要用另一個動作。不過咧今日時間所限啊，未能講咁多啦。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屋企咧健身嘅小貼士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想快啲知道咧，即系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系点样？ 交俾今日系 Sammy 系咪？ 系啊 ，Sammy 啊，早晨、 哦、，Samm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咁啊，先提下大家咧，有两单爆水管嘅，咁就系咧呢一个竹园啊，竹园嘅雅竹街咧，去翻黄大仙道方向，近住黄大仙道慢线咧系有爆水管嘅，咁啊慢线要封闭啦。另外呢就有一單呢就要全線封閉添嘅，咁就係九龍城啦，同樣都係爆水管啦，介乎後旺道至到獅子石道嘅一段甲丙達道呢來回方向都需要全線封閉，咁九龍城嗰度呢都多人㗎，咁大家經過都記得小心啦。咁隧道方面都正常嘅，不過呢就有個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一個全錦公路川龍來回呀。 系咁啊， 大家几好噶， 系留意住啦。咁头先咧就讲咧喺室内啊，或者喺屋企做运动。 系咯 ，Sammy 有冇到？ 有冇 喺屋企啊？讲 起做运动咧，我想讲话咧，以前就系田径队又有游水嘅。 你系啊？ 系好似讲过噶啦，讲过一两次噶啦。 但系咧，我有时大个咧，即系有啲你唔好笑我低 B 喎，就系、是、就系咧。祝伊恩啊，其实我好挂住祝伊恩啊，但系后来咧，我上网睇咧，因为其实你可以互动啊嘛，但系其实个运动量好大啦， 系噶系噶 系 噶， 但系咧，原来我上网睇啦，即系睇下有冇啲香港有啲祝伊恩学会之类乜嘢， 有啊有啊，我哋创立啦， 系啊系诶。唔系，真系有喎、啊， 即系有中央学会噶，同埋嗰阵时咧未兴玩 Running Man 个搣名牌嘅，其实嗰个都有少少似嘅。咁啊，新蒲岗有个工业大厦个地方有2000尺可以玩嘅，不过依家唔知执咗未咯。 同埋、啊、全即系讲紧咧，原来有专业化嘅足医恩噶， 系、哦、 咩？有一个世界比赛足医恩，咁但系咧，你上网睇下咧，佢就会有啲设备摆咗喺度，好似公园咁样嘅。咁但係呢啲人呢就更加專業啦，就唔出聲嘅咁、樣。但我都其實簡單啲、我都想V 呀或者係河呀咁樣。 哦，依都幾想同 Sammy 玩捉伊恩喎。 係咪呀係 呀。其實係好大運動量。 梗係啦， 電台玩。 電台玩。嗱電台又有 office, 又有直播室。嗰啲就唔好搞啦，我哋有竹林啊嘛，我哋有竹林可以捉伊恩喎， 我仲想翻工啊， 所以咪约你喺竹林嗰度捉伊恩咯， 咁都有公余嘅时间嘅，系啊。不过头先 Sammy 讲嗰个捉伊恩国际赛咧，其实我都睇咗好多唔同 YouTube 嘅片，好快嘅，嗰啲选手咧平均45秒就会掂到对方嘅， 系咩？ 系啊， 佢唔会超过45秒啊。有啲如果过咗一分钟咧，佢会自然淘汰，会喷烟嘅，好劲啊！有啲系嚟自塞尔维亚嘅高手，好全部超。大隻嘅喎，嗰啲人 同埋勁靈敏咯，佢係一個翻身一個轉身咁樣樣， 極限運動嗰啲選手嚟， 類似少少， 類似同埋全場都會好靜，跟住好 focus 噶，好專注咁樣噶。 係咯，好，等我又試下捉下 Sammy 先，好冇？ 約我啊， 轉頭就捉你噶啦，唔該曬 Sammy， 唔該 Sammy， 咁天氣方面啊，即刻問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啊， 係啊，你今日有冇同天氣捉伊恩啊？ 今朝早就冇喎，我不过我想讲咧，今日好潮湿啊！ 系 系啊，我突然喺一行出街咧，已经觉得立丝丝咁样嘅嗰种感觉。 落雨咋嘛？ 嗱，依家咧我自己嗰区咧就未落雨嘅，咁啊不过咧阴天咧就系真嘅，咁啊而且咧即系头顶都见到有厚厚嘅云层啦，咁啊都感觉到咧今日都真系需要系带翻把遮噶啦吓，咁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其实呢今朝早呢就唔係算凉爽嘅。咁、但係呢你话佢係咪焗呢又唔係。但呢就真係好明显觉得呢一种嘅感觉呢係嗰湿气好重啊。我成日伸隻手出嚟呢我係感觉到呢即係吹埋嚟嗰少少嘅微风呢係成係湿㗎。你摸落去呢手指好似摆咗一阵之后呢 你捽下自己啲手指呢你好似觉得自己搓到水珠咁。 你直头係摸到呢一个浮喺度嘅水珠喎、 okay. 。真係好湿呢直情係你一行出去呢你睇感你觉得哇今日真的好潮湿。 大家所以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嘅。咁大家今日咧，我见到大家啲衣着都几轻便。我今朝见到好多人都系着短袖衫啦，又或者系短袖加一件风褛，即系特别系嗰啲去运动嗰啲人士啊。咁所以我觉得都系醒目嘅，进可攻退可守嘅。 醒目嘅，咦，好彩我今日着咗一个醒目嘅着衫方法啦。多谢芭比着咗，就系着咗一件风褛同埋一条短裤同埋一对运动鞋啦， 即系跑紧步啦。 醒目仔。 哦，其实芭比有冇做运动嘅咧？嗬， 有嘅。 呢排多咗啊，呢排 系 咧，系咪？系啊，见到我老公学校咧多咗啲嗰啲叫做运动计划咧，就鼓励我哋全家一齐做咧，咁、就学下佢咁样开始做下啲少少嘅锻炼咯。 啱啦，啱噶啦， 大家多啲做运动啦，好唔好？ 好， 好啦， 加油！ 转头 office 再见啦，芭比， 拜拜。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早晚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最高嘅气温今日会去到24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周末嘅时候啦，至到下个星期初咧，潮湿有雾，咁啊，日间咧都系温暖嘅。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嘅湿度88%嘅，咁啊，嚟到永不言休嘅晨光大学，今天早上咧要开庭啦，大众咪。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 系、哦、大壮咪啊，今个星期咧留意咗啲法庭嘅新闻咯，似乎咧香港嘅新闻咧就唔够外国嘅法庭消息咁有趣味、哦。 啊，系因为香港嘅法院咧，即系叫冬眠咁耐咧，开始溶雪啦。不过溶雪咧都需要啲时间嘅。慢慢咧，好多案件咧系重新排期啊，去法庭一算咧系短短地嗰啲就做得，审讯咧就绝无仅有啦。 嗯， 咁如果你话睇翻外国咧，反而有大新闻话、上个星期有一宗咧就非常之轰动啦。 嗯， 就系、是、几年前咧，就大家都留意有个叫 Me Too 嘅行动嘅，好多咧就系话被人性侵犯嘅女性咧都一一走出嚟咧就指控。 嗯， 咁当中咧其实最核心嘅咧，就是荷里活一个大制片家，叫乜名呢就唔知香港人系咪多留意啦。问翻阿芭比，爱因斯坦听过未啊？ 听过。 系咯，呢、这个咩原子弹之父啊，二次大战嘅时候嘅吓量子物理学家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咧就叫韦恩斯坦喎，啊唔系爱啊。咁但系当中咧其实仲有一个叫爱泼斯坦嘅，即系呢个名咧就比较麻烦。爱泼斯坦咧迟啲得闲咧机会提及啦，佢都因为性罪行咧。就被人檢控咗嘅，不過咧還押期間咧就死咗嚇，咁啊話就話咧係自殺，咁就有啲人嘅猜測咧就冇理由嘅，唔知咪被自殺咁樣，咁嗰個亦都係性罪行咧，亦都牽涉好多名人咧，咁啊最近連啊安德魯王子咧都周身唔得閒，俾啲傳媒追訪啊，佢同阿愛潑斯坦嘅關係，不過上個星期嗰個咧就係、是、韋恩斯坦啊，啊呢個係荷里活嘅娛樂大亨啊。咁啊，一个二个咧吓，即系大名鼎鼎嘅女明星咧，出嚟指证佢。咁啊，最近咧呢一次咧，系佢嘅审讯嘅第一波咧，就喺纽约州嘅地方法院咧，就俾陪审团咧裁定佢好多项嘅性罪行咧罪名成立， 系 仲要坐监，总共咧23年啊。咁韦恩斯坦系乜嘢人呢？咁如果大家系略为睇睇嗰啲铺天盖地嘅外国媒体啊，尤其是啲娱乐版咧，都会提及噶啦。就系佢本来咧好多电影嘅制作咧，都系靠佢嘅，甚至无咧讲到佢系可以影响啊奥斯卡金像奖嗰个得奖嘅名单嘅。咁但系喺有啲大嘅明星咧，早两年开始指控佢。陆陆续续咧，就其他啲大中细啊，甚至无系啱啱加入娱乐圈嘅女性咧，都提出话原来咧佢系好中意吓自己嘅酒店里边咧同人哋开会嘅，咁亦都会单独邀请佢哋上去。咁之后咧就有好多嘅动作啦。好啦，咁今次喺纽约州嗰个法院里边嘅审讯咧，嗰啲指控嘅罪名咧，虽则呢个系。美國甚至乎是紐約州的法律啦，當然如果是要知得清楚呢，可能要找個New York Bar那些或者甚至乎是執業比較久的人呢是更加清晰。不過呢，美國的傳媒有一個好處，他們的做法呢就是將法院裡面那些審訊呢似乎有点巨细无遗咁咧，就系 real time 咁样，即系实时咧系报道嘅。 透明度咁高噶， 咁所以睇到咧就係、是之後而家咧即係勝訴啦，咁控方就開心啦，因為之前咧好似啲名人嘅審訊咧試過失手噶嘛， 嗯， 啊遠啲就所謂啊 O.J. Simpson 啦，咁近少少嘅咧就 Michael Jackson 咧，全部都敗訴噶嘛， 嗯， 咁所以呢次見到佢哋嘅 District Attorney， 即係佢哋嗰個、地方檢察嘅總長啦，咁兼職啦嚇，出嚟就好高興啦，即係講述話點樣可以打敗咗呢、這個嚇、啊，即係將佢繩之於法啦咁。但實情咧，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唔知咪叫做半花邊咧，就係佢哋落場嗰位主控官咧，就位女性嚟嘅，都好健康健碩嘅。另外咧，就阿韋恩斯坦咧，亦都係揾咗一位出名專門幫啲男士咧，就係、是、打呢、這個俾女性指控性侵犯出名嘅一位、啊、女嘅、啊、律師，作為佢嗰個律師團嘅領導啊。咁佢哋嗰邊打官司咧，又同呢啲英式啊、港式嘅唔同，因為如果係香港啊、英國咧，打完官司咧，嗰、那個大律師係唔會發表言論噶嘛。咁、但係佢哋嘅做法咧，社會嘅接受咧又唔同嘅。佢哋係場內場外咧都滔滔不絕投訴唔公道啊，諸如此類，甚至冇啊、被定罪之後咧，呢位女嘅律師啊領導人咧都出嚟咧接受訪問，講法官啊，又講呢個陪審團咧係點樣點樣咧對佢嘅當事人唔公道。就住個案件咧，其實叫做告一段落噶啦。雖然咧就係佢哋律師團咧就話要上訴啦。不過投訴者咧係其實唔止咧紐約州呢邊嘅，都仲有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喺紐約州呢個審訊係開始嘅前夕咧，呢、這個洛杉矶嗰邊咧，即係逐啲講啊，洛景鎮慶咧，就啱啱選擇嗰日咧走去落案咧係告阿韋恩斯坦。咁換言之咧，紐約州呢邊判咗23年啦，遲啲咧洛杉磯嗰邊咧亦都有新嘅審訊展開。咁仲有話咧係倫敦嗰邊咧，即係英國嘅話，都係查究緊啊，究竟咧係韋恩斯坦咧有冇犯案？所以咧啲影壇大哥大咧真係見到呢位仁兄嘅遭遇咧，都咪話唔會心寒。不過韋恩斯坦咧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喺判刑之前咧，就向住法庭咧，自己即系吓，唔系经律师啊，就向法庭咧作咗一篇嘅演辞。咁当中咧就并冇咧话对于嗰啲受害人有乜悔意。佢反为咧系咁嘅翻译啦，译翻出嚟就话对于其他啲男士啊，即系遭到呢啲 Me Too 指控嘅男士啦，大意思就话啊，觉得咧系好似唔抵啊吓咁嘅样。咁啊，所以可能佢嘅睇法都係，既然定咗罪，判監都唔方短嘅啦，咁啊，唔知係咩意思啦。嗱，就住咧，韋恩斯坦今次面對嘅控罪咧，其實唔係全部定罪嘅，有兩條叫做 predatory 嘅 rape 咧係最嚴重嘅，咁啊脱咗罪。嗰兩條嘅意思即係話咧，一種掠奪者嘅形式，好似個獵人咁嘅樣咧，係去得到呢啲咁嘅性侵犯咧，係非常之嚴重。咁佢將來會唔會再俾人告嚇定點咧？就下回分解啦。咁但其中一條咧定咗有罪嘅咧，就叫三級嘅強姦罪。咁可能啲聽眾都聽過啊，甚至叫一級謀殺啊呢啲嘢。咁其實香港就冇嘅，冇分級數嘅呢啲罪行。咁同樣地咧，香港啊跟翻英國嘅法律咧，都係強姦就強姦啦。意思最重要嘅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個女性咧，即係或者係被侵犯嗰邊咧，就冇同意到嘅。咁美國嗰邊就點咧？咁樣以我皮毛上嘅皮毛嘅認知咧，就係佢分咗一級、二級、三級啦，嗰、那個強姦罪。一級者咧，簡單而言咧，就係減粗嚟啦，用暴力啦逼對方啦。咁二級咧都不遑多讓嘅，只不過咧嗰、那個程度咧係冇咁嚴重。咁但第三級係點咧？咁樣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就話一種咧恃勢凌人都得嘅，即係逼佢。令到佢要俾出一个同意，但其实咧佢系唔想嘅，唔愿意俾嘅。咁好啦，咁究竟系唔系香港嘅个强奸罪里边咧冇包含呢、這个咁嘅第三级咧？呢、這个好难讲嘅，因为咩叫做 without consent 即系不同意咧？好阔噶嘛。因为如果你话用暴力打到佢同意，咁当然呢个唔系真正嘅同意啦，唔系 genuine 啦，所谓。如果系用落药嘅，等佢迷迷糊糊佢话同意咁。咁當然都唔係真正嘅同意啦。 甚至乎呢，如果用欺骗手段呢呃返嚟嘅同意呢，或者威逼嘅手段呢，都唔会被接受呢，係一个同意嘅情况，所以一样呢係可以有罪嘅。 嗯， 咁所以呢奉劝大家啦，即係嗰啲有势力人士啊，娱乐界又好，咩界都好啦，即係啲大哥啊点样呢、 嗯、 留意一下，如果係此势令人呢有人出嚟 me too 呢都有风险的，不清楚咪问下自己律师咯。 唉，不过呢无论是点都好啦，总之呢有冇分级数都好，呢一样嘢喺任何情况底下发生都系犯法㗎、哦。 有当然啦，係啊，即係今时今日你有财有势係咁啱啊，天安排你好彩啫。 咁、 嗯、但係个人呢都要有个品㗎嘛、 嗯 啊、有品有格。咁大家做人咪安安乐乐咯。 嗯，好啦，咁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威。 去搵啲饮品先，唔该晒。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凌晨起实施，为期三个月。一班原定昨晚九点左右由澳洲墨尔本抵港的航班延迟至到凌晨大约三点半抵港，乘客成为首批接受强制检疫的人。部分人出闸的时候不单止戴上口罩，更加是穿着雨衣。乘客黄先生话：已经专登更改机票，提早回港，希望赶及在新措施生效前回港。咁对于航班延误导致要家居隔离感到无奈，又话机组人员有尽力解答乘客对于隔离安排的问题，认为讲解清晰。另一名乘客罗先生就形容自己心情好曳，又话起飞前在机上等待已经好无奈。本港昨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当中22宗曾经有外游。本港累计192宗确诊个案。新确诊的患者年龄介乎12岁至64岁，涉及14男11女。曾经外游的患者分别到过美国、德国、荷兰、英国、西班牙、印度、埃及、日本冲绳、泰国曼谷和清迈等等。確診患者包括28歲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曾經到法國、奧地利培訓。一名55歲男患者參加美麗華旅行社的西歐旅行團，家居隔離期間發病。一名31歲男患者到過瑞士，曾經同一名早前確診、沒有外遊記錄的患者聚餐。至於一名27歲的男患者就去過倫敦，返港後曾經出席沙田萬怡酒店的一個婚宴。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全球累计超过20万宗，死亡个案增至超过8000宗。欧洲累计病例突破8万4000宗，超过4000人死亡，大部分在意大利，超过2900人。而当地西班牙和法国疫情都较为严重。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的敌人，呼吁各国合力抗击，避免疫情在全球进一步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欧洲蔓延，英国宣布所有学校自星期五起暂时关闭，只有医护、警员和其他担任关键岗位人员的子女在有需要时可以回到学校。另外，本学年不再有考试和评核试。首相约翰逊在记者会形容，需要进一步施压，令新增确诊个案数目减少，停课是必须措施。校门在周五下午关闭之后，绝大部分学生无需回学，直至另行通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两宗封路措施。咁第一个咧就系九龙城贾炳达道有爆水管，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另外咧竹园嘅雅竹街咧亦都系有爆水管，现时雅竹街咧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黄大仙道慢线同样都系封闭。 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竹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CIBS 就是风流克拉妒忌潘朵拉盒子 阿尔哥英雄， 我是剔修斯啊，爱欧斯是我爸爸， 等我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啦。 普罗米修斯，你呃我宙斯，我决定报复， 大家努力作战，将亚马逊人赶出雅典。 人生悲剧神可逆权，潮港希腊神话。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我介绍几首歌俾你听啊！嗱， 吓电子舞曲你都啱啊！喂，估你唔到啊！ 喂，我发觉听到呢啲节奏强劲嘅音乐咧，会令我不其然咧跟住一齐跳啦，一齐喐啦，哇！跳到上气唔接下气，流晒汗咁噶，跳完成个人舒服晒，喺屋企都可以咧轻松咁做到呢个体能活动，都唔错噶。 其实跳舞系好噶，可以咧消耗热量啦，增强心肺功能，舒展筋骨，增加身体嘅柔软度。喂，仲可以咧强壮骨骼，一种唔错嘅体能活动选择嚟噶。 最好系咧喺屋企。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啊嘛，够晒方便啦！咁你仲等咩啊？同我一齐跳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你好。 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咧，喂，无本生利。 咩嚟噶？咩嚟噶？介绍俾我啊。 咁啊，放心，唔系发灾难财嘅，而且咧，你听完成个报道之后咧，应该会觉得咧，呢个男仔咧都有少少咁多生意头脑，同埋咧。个人都几可爱啊！啊，赚钱赚得咧都几有趣。嗱，话说系咁嘅，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叫做新型肺炎啦，咁啊全球肆虐啦。英国咧一个13岁嘅小朋友咧就睇准呢个商机啊，喺杂货铺嗰度咧 買咗一桶嘅搓手液，跟住咧喂到啊校內嘅同學咧擠呢個洗手液消毒，每次收費咧就$5。 哇！ 佢成功咧， 每次消毒$5。 嗱，因為點解咧？嗱，大家都知道，依家都有用開嗰啲酒精搓手液。 佢喺邊個國家話？佢喺邊個國家？ 英國。英國啊，咁咧，大家都有用開酒精搓手液啦。嗱，你通常咧，攞支酒精搓手液出嚟啦，擠啦，擠完之後啦，咁你捽隻手啦，捽完之後你會點啊？冚翻个盖啦，跟住将个支酒精搓手液摆翻入你个袋。 咦，我嘅次序唔系咁 嘅。你嘅次序系点咧？ 我嘅次序系一只手攞住个酒精搓手液啦，擠咗落只，譬如右手攞住，擠咗落左手嗰度，然后右手单手冚翻个盖，收翻落袋嗰度，跟住先再搓。咁我两只手咪干净 翻。系啦，咁呢个你可能就有啲技巧啲啦，同埋都因应咧你自己个樽啊，究竟系噴射形式的酒精搓手液啊，定還是倒出嚟或者擠出嚟的酒精搓手液，入面都有啲分別嘅。你有陣時咧用呢個酒精搓手液咧，想不求人咁樣全身而退咧，零菌不沾咧，就有少少難度嘅。所以咧呢、這個啊叫做英國嘅小朋友咧，就睇準呢個商機。咁你每次入學校嘅時候咧，因為其實英國咧有啲嘢都幾老土啊。你唔好以為喂香港嗰啲自動擠出嚟嗰啲酒精搓手液啊，即係隨街都係啊、嗯。你每次去到商場，以次撳 lift 隔離嗰部機，其實都好容易隨手 出埋啲古怪聲， 咁樣係啦咁樣，咁樣有啲聲響出嚟咁樣。咁但係英國咧，其實關於呢、這個衞生意識，大家都知道有幾咁。几咁强劲噶，系咪先？ 以前唔知噶， 系依家感觉到，依家感觉到系咪？ 依家感觉到。 咁咧，佢哋咧连呢啲酒精搓手嘅自动喷射机咧都少噶、哦，原来相对。哦、所以咧呢、這个小朋友咧就谂到呢个商机。嗱，话说喺边度咧？就喺、是、英国啊，列斯迪克森嘅国际学校入边咧，有个13岁嘅少年叫做 Oliver Cooper 啊。呢个 Oliver Cooper 咧就知道肺炎爆发啦，咁啊。用咗幾多錢喺雜貨鋪買嘢呢？用咗$15.5喺雜貨店呢買咗一桶嘅兒童搓手液。一開始嘅時候呢， 英鎊 啊，係啦，唔係$15.5係港紙， 港紙嚟㗎，係 1.6元嘅英鎊嘅啫，係啦，咁大概$15.5港紙到啦。咁啊喺雜貨鋪買一桶嘅兒童搓手液，你唔好問點解當地咁平，可能 我不斷有個迷思，你話一桶 咁佢啱啱 $15.5， 咁佢啱啱。叫爆發或者初時嘅時候，咁都好多新聞報道都講啦，英國人啊不以為意啊嘛，咁所以個價格咪冇想象到咯。咁依家喂你去到好似大爆發、大流行咁樣，咁當然就水漲船高噶啦。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咧 ，Olivia 咧最初咧就係免費啊同啲同學分享嘅，跟住咧有個同學仔就即係同佢食嘢嘅時候咧就同佢講，喂，其實咧 Olivia。呢、這個可以做一門生意嘅喎、哦，跟住咧，佢就即刻諗都唔諗，跟住就成桶嗰個叫搓手液咧，就喺啊呢個操場嗰度咧，就每次收咧50便士，即係大概$5啊嚇。咁啊，總共都幾勁啊， 好好生意啊， 個供幹幾大噶，最後賺到咧$9啊，即係賺到$85嘅喎，咁樣啊嚇。咁啊，重住$10賺到$85， 都叻仔喎，呢個 賺咗幾倍翻咗嚟啊嚇。最初咧，佢對象咧就係以同學為主嘅啫，但係咧最麻煩嘅事發生啦。佢最後竟然向老師推銷啊，咁樣，咁啊引起咗關注啦， 哎呀，梗要 stop 啦呢啲咁樣嘅行為喺學校， 係啊，所以即係等歐哥哥教你。 原本佢係收到$800+嘅，佢收到賺到$80+嘅時候要停啊，嗌停啊，而家 有啲嘢即係冇乜嘢都講俾老師聽。老师随时系吹哨人啦，跟住咧就即刻响起警号啦。事件咧被校方揭发之后咧 ，Olivia 咧喺星期三咧就被停课啦吓，即系唔俾佢 停埋课添啊！ 系啊， 唔系咁啱学校停课就嘛，因为英国都停课，咁啱咋嘛？ 系咁啱停课， 唔系因为净系佢停课啊嘛？ 系啦，咁啊，佢之后咧就由学校咧翻到屋企啦，但系佢喺自己放学回家嘅途中咧已经用咗啲钱嚟买零食啦吓，咁样 即想赚咗嗰啲。 系啦，咁但系老师都有少少罚佢嘅，都罚佢留咗2日留堂嘅，咁啊叫佢话你下次唔好喺学校赚钱啦，学校系读书嘅地方咧，就唔系赚钱嘅地方嚟嘅，咁样都有咁样讲到咁样，咁啊 咁嗱，呢個就係學校嘅層面啦。咁老師梗係嚴斥㗎啦。咁唔通話喂 OK 喎、啊，你擺檔啊笨咁樣係咪先？即係喂你擺檔啊做生意。咁老師唔會咁樣鼓勵，唔會咁樣鼓吹㗎嘛。不過咧 ，Olivia 嘅爸爸咧得知呢件事之後咧，就冇啊去責備 Olivia， 反而咧就 讚佢啊。 反而就笑言而止咧，係一個傳奇嘅人物咁樣，因為你都知嗰啲突然間同你講，唔係喬布斯啊嗰啲朱克伯格嗰啲同你講話，喂，其實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好有生意頭腦㗎啦，已經諗住咧做啲乜嘢咧驚天動地嘅一啲叫做變革啊，跟住從住呢啲改革咧又會有啲商機啊出現咗啊咁樣等等嘅一啲情況咯，所以啊大家有陣時。在疫症之間都留意一下呢些趣聞啦，氹下自己開心啦、就不要單單淨係看到啊，英國又新增幾多宗確診的數字，跟住咧意大利又新增幾多嘅一些疑似的個案咁樣，跟住咧再看埋啊美股又琴日咧又唔知道跌咗幾多點嘅咁樣，咁你又個人咧真係不太開心啊，唯有咧 成日都太緊張 啦，係啦，喺啲國際新聞入面咧揾啲樂趣啦，咁近排大家要用呢四個字啦，就係苦中作樂啊，咁你話喂好開心，咁一定講唔過去噶啦，日日都戴住個口罩，日日都圍住好多唔同嘅衛生嘅用品去頻頻撲撲，跟住啊啲家長又要睇下啲細路仔幾時先可以復課，咁啲老師又喺度安排緊，哦今年如果唔放暑假咁究竟又會面對啲乜嘢事情呢，咁啲老闆又頭痕，究竟啊可唔可以同步過冬、同步抗疫？咁啊，使唔使裁員？咁裁員又裁幾多？咁啊，交租又要同個業主喺度傾下，究竟咧，哇，有啲乜嘢咧，即係需要去面對咁樣？哇，好似即係成個腦袋咧都爆炸咁樣。但係有陣時都輕鬆下啦，希望透過朝頭早嘅節目啊，呢個男仔啊。啊！幫人哋提供呢個酒精搓手液嘅呢個故事啊，唔知道可唔可以啟發到你咧？有一啲另類嘅商機出現咗咧。 来我店拍片也马路黑镜暂记都拥抱陪你到手陪你到手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中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我到死变幻难与共，荣幸的潮流里一同危险到世界高耸。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爱也许是地上最穷，明日天涯和你坚持逃跑，化一生战争。 这首歌曲来自 Ega 江海加 Mad， 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7%。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要讲啊，全世界咧着咗啊，八成嘅体育运动咧都停咗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嘅国家咧都封锁咗嗰个关闸啦。咁你想去当地比赛咧，都唔系一件易事， 交流都做唔到。 系啦，咁你去到当地咧，可能又要进行啊十几日嘅隔离时间啦。咁隔离嘅时候，你又进行唔到比赛。咁所以咧，好多世界各地咧，唔论系足球啊、篮球啊，以至高尔夫球嘅球赛咧，都延期啦，或者咧，暂时都未确定究竟会点去发生。咁啊，讲下一啲著名嘅球员啦，都喺一啲翻去家乡隔离啊，包括咧就系祖云达斯啊吓，咁啊嘅斯朗拿度啦，因为队友啊吓。卢加尼咧就确诊咗呢个新冠肺炎啦，依家要进行咧呢个啊家居隔离啊，喺葡萄牙嘅曼人迷斯朗拿度咧隔离期间咧，可以话系屋漏兼逢连夜雨。 点解？ 因为遇上地震啊！ 哦， 系即系佢喺屋企隔离啦，喺家乡隔离啦，跟住仲要地震，咁啊地震咧4.5级嘅地震，其实都唔系咁野少啊！当地嘅居民咧都话感到震荡，但系好彩咧就未有伤亡嘅报告， 最后冇事。最后冇事啊！佢 系啦，咁啊，斯朗咧上个星期咧完成咗意甲啊国家打比咧对国际米兰嘅赛事之后咧，就飞去马德拉群岛啦，照顾啊自己嘅妈咪咧。期间咧，队友咧就确诊新冠肺炎啦。咁啊，呢个祖云达斯咧全队啊都要自我隔离14日啦。意甲咧其后就宣布啦，即系暂停啦。咁啊唔再踢波字啊吓。咁意大利咧全国都封关啊，机场都封关，咁啊，斯朗咧就要同屋企人咧一直啊留喺翻咧自己嘅家乡啦，即系喺葡萄牙嗰度咧就隔离一番嘅，咁啊可以话系黑仔之中嘅黑仔啦。咁但系你都唔系话净系影响到斯朗拿度一个人嘅，咁你睇到喂，譬如今年年尾要举行嘅美洲国家杯啦，咁啊都走唔甩啦。嗱，南美足协咧，欧洲足协就喺欧洲足协公布咧，欧洲国家杯咧延期之后咧，南美足协咧都随即宣布啊，原定咧今年啊会开打嘅美洲国家杯咧嘅决赛周咧都要延迟去到2021年啊嘅夏天先进行，咁啊要褪多一年咁样啦。咁呢个就睇到欧洲国家杯同埋咧美洲国家杯都系2021年先开波吓，咁都系暂时定嘅啫，你都冇得话喂一定有得打咁样，咁睇下个疫症嘅情况究竟去到乜嘢嘅水平啊？大家依家都系同你讲咗啊，会叫做延迟嘅，延迟到几耐咧，或者延迟到个确实日期系点咧？咁冇人知晓啊。其实好多嘢都不明朗，同埋未 confirm 啦。咁所以譬如 NBA 嗰度咧，又系无限期延期啦。咁究竟今年打唔打季后赛咧？季后赛又几时打咧？因为嚟紧譬如迎接下一个赛季嘅时候，如果你今年嘅季后赛都完成唔到，你点样开展新嘅一年嘅季后赛呢？因为你会影响到下一年嘅 schedule 噶嘛，无论系 NBA、英超、意甲啊，其他唔同几大联赛啊，全部都系喂，譬如人哋 plan 咗九月开波嘅，咁你而家上个赛季都未完成，咁今个赛季系咪褪迟呢？咁褪迟定还是系将下个赛季嘅赛程浓缩呢？呢啲全部都系咧赛会啊，全部都要谂嘅一件事咯。你将个赛 踢 單循環咯， 係 即刻哇一聲大家。 但係你咁你門票嘅收益又喺唔喺翻到咧？如果你單循環原先打60場嘅，依家打得30場， 咁始終係疫情影響係咪？個個經濟都唔好啦，你做60場都未必啲人睇曬啦。 係啦，咁如果濃縮咗嘅話，究竟啲球迷入唔入場咧？咁有陣時啲球會又會喂同心抗疫睇波團，咁可能咧以前咧季票即係季度嘅票。就要30,000英镑嘅咁样，咁依家平啲啦，3,000英镑就睇得到啦，成季都有得你睇阿仙奴好、曼联好、利物浦好咁样。咁如果系咁，又有冇人去入场咧？呢啲全部都系问号、问号、问号。 球员减薪咯，系咪？好正路啊，都系一个循环嚟嘅啫嘛，系咪？咁你球会冇钱，咁球员。咁梗係又要幫下手減下薪先得㗎，共度時間啊嘛，係咪？係 啊， 係 咪？ 不過咧，即係除咗成日都話而家又停呢樣停嗰樣咧，喂，阿仙奴你隊波喎，咁啊隔離咗之後咧咁耐一段時間啦，暫時啦，暫時決定啦，下個星期二咧咁呢個隔離措施咧就會完結啦。咁佢哋話到咧，佢哋將會開翻咧個訓練場地，咁啊阿仙奴嘅大軍咧將會回巢。 系 练习，唔系踢波住。 因为其实英超嘅赛会其实自己本身都好惊啊，估计就系、是， 系啦。到目前为止咧，咁啊英超咧暂时啦，都系讲紧啦，暂时咧就话到喺4月4日咧就会重开。咁如果到期时真系重开阿仙奴咧，就应该就系会对呢个诺域治嘅。不过咧，由于英国嘅疫情越嚟越严重啊，咁啊亦都咧就系英超会唔会继续咧就扩大呢个延长期咧，暂、时都系唔知道嘅。咁啊都系等待咧迟啲英超方面咧个官网嘅报道啦。咁啊另外咧就网球方面，咁啊见到。ATP 预购咧就 WTA 星期三嘅时候亦都宣布啦停赛，咁啊去到咧就6月7日，即系话整个嘅网球泥地赛咧嘅季赛啊都报销啦。咁啊，如果中意网球嘅朋友咧，相信咧都系又要有一忍先至有机会，迟啲先至有机会再睇啦吓。好啦，咁啊，另外就去睇下一啲嚟自奥运方面嘅，就仲有咧就睇埋呢一个嘅 J League 先。咁啊 ，J League 咧，咁啊，由于呢一个嘅疫情啦，都非常之惨重嘅关系喺日本啊吓。咁所以咧 ，J League 咧今年咧暂时而家就开始草拟啦。啊 ，J League 咧今季啊有机会咧就系中断啦。即係直頭唔知係咪會唔踢，咁其後咧就將今季 J1 同埋 J2 咧，即係原本都有幾隊咧就會降格噶嘛，係啦 ，J1 跌咗落 J2 嘅，就話今年咧會維持翻所有嘅球隊，咁啊即係 J1 就唔會有球隊跌落 J2 亦都唔會有球隊上翻 J1 嘅，咁啊維持呢一個嘅格局咧，就去到明年咁啊再開季嘅時候咧，咁啊用翻呢一個陣型咧，去到咧就係繼續踢波噶，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見得到咧，就係日本方面亦都有傳媒 NHK 嗰度話到啦，嗱，即將會喺3月26日開始咧嘅奧運聖火啦，咁啊喺日本方面就會正式咧就係傳遞啦。咁啊東京奧運籌備嘅委員會啦，咁啊擔任聖火嘅人員咧，啊而家又喺度講啦噃，話盡量咧希望佢哋嘅傳遞聖火嘅人咧。就不要戴口罩，是不要戴口罩啊，咁若果真係有疑似嘅担心嘅话呢，就一系唔知会唔会就重缺啦，又或者呢就需要呢就传递奥运圣火之前呢就做最简单嘅动作。探一探熱先，係啦。咁啊，奧運聖火咧，咁啊要喺雅典嗰度採集咗啦，即係經過呢一個太陽光之後，咁啊日本咧喺尋日嘅時候已經咧有一架嘅飛機，呢架飛機咧就叫做東京啊 Tokyo 2020號，個號嘅讀音咧都係 G O， 即係同呢一個2020 Go 嘅意思咧都係一樣嘅，取其諧音啊嚇。咁啊最特別咧就係今次日本兩大嘅航空公司死對頭嘅航空公司咧，竟然間都派出咧就係職員。喺度咧就歡送呢一架東京2020號，今日去到採集呢一個火種，咁啊預計喺3月20日嘅時間就會抵達日本。咁啊首先咧就會喺福島、岩手、宮城3個縣開始咧就6日嘅展示，咁啊接住咧就不斷去到傳遞啦。咁啊中間經過嘅過程啊，經傳日本啊，咁啊最後咧亦都會去到咧就係7月10日開始啦，至到7月24日咧就會翻到去呢個東京都嘅。咁但係翻到去啦。咁开唔开得成先得㗎？咁你奥运个圣火翻到翻去，咁到时东京系点咧？咁啊， 安倍晋三啊，好想开咯。但系有个好多嘅研究都话，其实日本嘅国民其实都想即系 系啊，其实佢哋都想系 搞噶，有70%嘅人都唔想搞， 佢哋想褪迟1-2年。咁啊，系咪唔搞咧？因为唔搞，寻日亦都讲过啦。咁啊，其实只系推迟咧，都已经咧系会令到日本嘅即系银行啊，东京都嘅户口咧就少咗32兆日元。咁呢个32兆咧，一个好天文嘅数字嚟噶嘛，系咪先？咁同埋咧，日本本身咁多嘅叫做球场啦。 他们本身都已经就预计了和做了很多的预约，就是奥运之后的预约工程来的。本身7月24号开始的奥运会，可能你预计譬如一个月之后那些 booking 呢，而家又做唔做到呢？咁嗰啲嘅錢可能我唔知佢係咪收咗啦。咁收咗嘅時候又點樣呢？咁仲有呢，就係、是、之前日本傳媒亦都有講過呢，就係而家東京奧運如果要延期，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呢，就係、是、由於喺呢幾年入面呢簽咗嘅合約實在太多。咁嗰啲合約呢又有好多呢即係賠償嘅條款喺度。 咁嗰啲違約咁樣，如果因為疫症嘅問題，咁有冇得賠呢？其實大抵都冇得賠嘅，因為 係啊，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咁等待呢就是、日本政府方面呢就公布啦。佢哋都擔心啊，萬一又如期舉行，咁又有啲患者會唔會同日本政府申請呢個索償等等嘅情況啊。咁睇下佢哋最終會係點樣決定啦。而家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報導先。 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说，他相信中国原本可以早很多通报疫情信息，又再次解释早前将新型冠状病毒叫做中国病毒是因为病毒来自中国，而不是有人所讲由美国士兵传到中国，并强调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他又提到中国没有要求美国暂停征收关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7,094点，升36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6，英镑9.027，瑞士法郎8.019，澳元4.504，加元是5.37，新西兰元4.445，欧元8.49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33美元，卖出1494.9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贾炳达道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贾炳达道，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八点零八分，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同埋小白喺度啦。 早晨， 早晨啊！电话旁边一定要同阿彭爷打个招呼先。彭爷，早晨。 喂，早啊 ，O， 早 晨啊，彭爷爷。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先紧要啊嘛。 梗系啦。 你早啊！今朝咧到呢个钟数先可以有个机会同大家打个招呼。 嗯， 喂，今日系呢个2020年嘅3月19号啊，嗬？ 系，冇错。 啊，咁啊，即系今日呢一个，我最中意睇下啲咧农历嘅日子。 今日系乜嘢？ 今日系26咯，农历。啊，咦？咁样啊，竟然。 而乜嘢啊？今日而咩啊？ 有冇睇通性嘅習慣啊？ 冇啊，冇啊， 系 啊，有冇电子版啊？ 今日咩？宜嫁娶系咪啊？宜搬屋， 今日冇嘢宜啊！ 冇嘢宜啊！哎呀，唔系冇嘢宜都算啦。有冇啲系不宜噶？ 大事勿用喎、 啊。吓、啊，我今日做小事啦、 這個。哦，今日做啲、 好，我哋今日就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 系啊，以静制动， 系 唔好喐咁多。 即系话咧，大家唔好周围去，即系咧静静地安坐家中，或者系喺你个 office 咧静静地做嘢，跟住做完就好慢慢地翻屋企。 系啦， 咁就搞掂啦。咁就冇事冇干啦。 咦，可能咧通性咧就同我哋讲啊，今日要慢活一啲啊，即系啊细细品尝咧生活入边嘅一啲小确幸、 嗯、 啊，食啖饭都慢啲咁样系咪啊？嗯。 喂，阿 O 同阿小白，今朝咧我听咧呢个职场 KOL 咧阿 袁 远咧 Circle 咧，佢教我哋嗰种咧。自己呃自己去咗一个都系外地啊，或者去一个咧自己好宽裕，好令到你能够咧系静心嘅环境， 系啊， 让自己放空。 有冇一路听一路试啊？即系眯埋眼自己去旅行， 我觉得好好啊！呢、這、一个 咁就好系啊！ 呢、這个教导嘅方法好好，即系教我哋喺心灵上面做呢一啲嘅。小动作啦，去安慰自己啦，几好。不过咧，久而久之又都不能够系长期依赖呢种嘅， 系 因为会变咗咧，系妄想症 啊，都唔系嘅。你去啲场景，譬如你一阵食 lunch 嘅时候去九龙城，你去嗰啲细细地嘅曼谷嗰度，咁嗰阵香茅味，其实你都觉得自己自身。系咪 久不久做一两次咁样嘅心灵治疗， 就 OK， 我觉得 OK， 即系太依赖咧，就变咗好似病态咁就唔好啦。 我可以帮你同翻圆圆讲咧，叫佢揾一啲咧又唔需要妄想太多嘅，又减到压嘅方法。 我相信佢嗰个用意都系俾我哋咧久不久我嚟调节自己嘅情绪，就唔系叫你成日咧活喺自己嘅想象幻想空间之中咁样啊，好似离晒地咁样就有啲惊咯。 哦、 你知而家呢个环境，大家有边度都去唔到嘅时间，我都好想啊！下个礼拜飞去原本我 plan 嘅 地 方 啊，地方啊， 你眯埋眼， 而家都唔敢去啦！哇，真系，希望尽快大家边度都去到啦吓。 系啊，大家咁话吓，咁啊，最紧要就系面对现实啊吓，咁啊， 咁我都唔讲咁多啦，因为现实咧好多朋友要计数啊， 系啊系啊， 好好好， 要计数计下个荷包啊，等等，稍后就好快啊 ，O 又同啲财金大人，今日咪 Dicky 啊， 系啊，黄德基 啊 ，Dicky 啊，我都要听住啊，睇下点样搵手个荷包先啊， 好，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咧睇下个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啊，哦，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 早晨啊，我哋咧依然精神挣扎，加油，虽然日日都熔断一次， 冇嘢。 正所谓一千系闲事，二千系正常嘅事，三千先系可能系大件事。咁不过我哋都仍然要保持即系红豆豆嘅精神，同埋咧响亮嘅声音先得。 系啊，唔可以死鱼咁声啊！咁虽然咧个市就真系削削地啦，睇到咧隔晚美股啊又再度咧触发呢、這个停市嘅机制啦，咁啊导致咧全日下挫咗啊，1338点啊吓，睇到美股咧日日都跌，哇千几点咁样上上落落啊吓，咁啊原来咧已经啊翻翻去啦特朗普上任时候嘅一啲指数嘅环境啦。目前的市况仲可以点去分析呢 ？Dicky， 咁啊，特朗普喺佢竞选连任嘅口号里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嘅，就系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样啦。而家啲即系口痕嘅朋友咧，就加咗一个字喺个 Great 之后，就系咧个 Great 就 Depression Again 嘅，即系咧个经济大萧条啊，就唔系令到美国更加好。咁当然喺呢一秒钟咧，点讲呢，望到个道指就系即系每朝起身第一件事就睇下个道指收市收成点啦。但呢个系唔重要嘅，因为呢一定要睇埋个道指期货，因为个道指期货如果你话系隔晚升完2000点啊，就个道指期货升跌返1000呢，咁其实就冇意思嘅。如果你隔晚反弹1000而个道指期货跌你2000呢，咁就仲大件事添。咁当然即系如果好简单话俾大家听，就系寻日即係極驚嚇嘅，我美股喺個交易時段裏面啊，即係行道指曾經就萬九穿過少少㗎喇，跟住呢就叫做頭先啊 O 嘅報告數呢已經係叫做咩，叫做跌幅收窄㗎喇。 係啊， 咁啊點講都好啦，咁啊睇到道指嘅期貨呢都仲係升嘅，咁我諗其實去到而家呢一刻呢好消磨投資者嘅意志嘅，佢唔係唔彈嘅喎，譬如話以美股一路跌落嚟呢段時間呢，佢每一次反彈嘅動力呢都是很大的，即是它弹亦都可以弹你1000点。但问题是它再杀跌下去那一下呢个动力更大。即是说弹1000点又跌2000，这样的趋势呢维持了都即是过几两个星期。而这两个星期呢亦都令到即是道指的累积跌幅，或者这样美股的累积跌幅，或者我们再即是再拉远一点，基本上环球股市的跌幅呢已经是讲紧都好多唔同嘅即係话指标，譬如话有啲譬如你话加拿大都去到2012年嘅低位啦。咁你话哇即係一日单日嘅波幅系历史上从来未遇过，咁呢啲情形呢系真系好少见，同埋系我哋讲嘅话少嗰个字呢系已经比较緊所有啲熊市㗎啦，即係唔系比较过去嗰一年喎，咁系比较緊例如你话喂金融海啸啦，你话911恐怖袭击啦，科网股爆破啦，87股灾，即係我已经比较緊呢啲嘢，同埋你都见到比较罕见嘅情况系当股市跌 ,ok, 咁即系人心虚业啦，但系呢人连一啲避险嘅工具包括系债市，包括系美债咁样。 啲资金究竟拍咗去边度，拍咗去边个码头呢 ?Dicky? 嗱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好大疑问，即系究竟去边咧？你话避险咁去边咧？咁去美债啦，唔系，美债都要跌喎。咁而家唯一一样嘢，即系可以解释到就系大家都揸现金，同埋亦都揸现金，睇下揸咩，就系揸美金。第二啲货币都唔敢揸，尤其啲新兴市场货币。当然，当大家见到哇个澳纸都跌到咁样嘅田地，跌到同个新西兰元睇齐，仲要跌到四个几，咁啊又喺度谂嗰啲嘢噶啦。咦，去旅行啊好啦，读书啊好唔使啦，读书嗰啲返晒嚟啦。 係啊，去旅行唔使啦， 係啦。係咪先，去又要隔离，返嚟又要隔离，咁啊即係加埋28日啦。咁所以即係好无奈啊，即係而家呢一刻即係黑色幽默啫，头先咁讲。 咁 所以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呢我会觉得咁即係都有少少喘定嘅迹象嘅，即係你话港股又好，外围都好，咁你话港股会今日都要再跌呢，因为穿咗嗰个2519，即係嗰个22519呢，咁真係下一级嘅支持呢，我真係好无奈地讲一个好技术上嘅数字，就係、是、如果你话历史新高嗰、那个即係、接近33.5啦，33.484啦，你当佢唔係最近创嘅，即係喺历史新高，即係过去嗰年顶前真係你要度个所谓嘅量度跌幅，平时我哋成日都讲嘅黄金比率啊 ,38.2 啊，喂咁如果真係咁样计嘅话，咁就真係20007㗎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刻呢我都唔敢咁快话喂见底啦入市啦咁，因为即係23000又穿 ,22500 又穿，咁但係呢去到而家呢刻呢个估值系越嚟越低残嘅，咁我都会觉得好消磨意志嘅，即係譬如我长线投资我入咗市买完之后佢又再跌，咁系好 好令到人哋好消磨嗰件事，但我都会觉得都系股神嗰句，虽然佢都话八十九岁都即系未见过，日日都肉断难断咁样咧，真系都好悲哀。但系起码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而家股值去翻一个好低层合理嘅水平，我哋计入埋经济衰退，计入埋即系业绩嚟紧唔理想嘅预期，咁我都会觉得。即系凡事都有个终结嘅，咁个股市亦都跌到某一啲水平，亦都会弹嘅。咁分段咯，即系如果你话要吸啦，去到两万边，咁仲唔买咩？唔通去到呢度先嚟止蚀咩？咁我又觉得可以而家唔好即系用一个太过恐慌嘅心情啦。不过问题系日日都系一千、两千点嘅时候喺外围，咁我哋港股波动性都仍然系会好大。 系啊，有啲散股民直情跌到都唔想睇啦，因为你讲紧三年嘅低位，系咪先？已经即系港股创咗咁样，睇到港股同受打击啦。其实琴日咧开市咧，港股都稳稳定定嘅，咁啊又系被呢、這个美国方面嘅期货。搞到啦，跟住就呀一跌就嘘一声又嘘返落去咁样。咁但係 Dicky 头先讲嗰个喂，如果低位真係见到去贴近两万点嘅边陲呢，咁随时都会穿一穿啦。你都明白嗰啲牛熊证嗰啲重货区啊嗰啲，佢点都穿一穿嚟杀咗你某一啲嘅叫做衍生工具咁样啦。所以就啊，如果真係跌穿两万点，咁个成个股市嘅走向又会系点呢？咁到时好啦，你是不是真的有心机去买货呢？咁讲就话喂，越低残就越贪婪，但是呢真真正正会出手的人又真的会有几多呢？咁样即是 Dicky， 你觉得即是近排是不是都头先话分住吸纳啦，但是分住吸纳一些股份，其实理论上譬如昨日腾讯出业绩，咁样那份业绩都不是差得很紧要，但是对未来那个憧憬呢真系麻麻地啊嘛，系咪啊？你点分析啊？腾讯呢只股份？ 好啊，嗱，你话大家都一路都睇紧佢盘数噶啦，咁啊，大家都好担心究竟旧年即系业绩会点啦。好啦，出咗啦，唔系太曳啦，即系就咁简单嚟讲。咁但系都冇用噶噃，即系冇用嘅意思系点样咧？冇用嘅意思系话，而家我哋唔系睇紧一啲历史嘅嘢啦嘛，而家睇紧嘅系话未来会发生嘅事，即系话佢哋都唔可以对个。有个太乐观的预期嘅嚟嘅，即系喺各方面嘅业务都会有影响。咁所以即系变咗而家呢个其实过去都有预测过，即系佢往绩表现好都冇用，因为佢永远都系啦啲管理层对于未来嘅前景一定系大打折扣，甚至乎有一个好悲观嘅预期。咁佢哋即系唔算好悲观啊，都已经，但系都肯定系会影响咯。咁所以你话对个股价唔可能带嚟一个。衝擊或係唔可能帶嚟嘅刺激，只會有一個衝擊。咁不過咁某程度上 係 都反映緊呢個心理預期嘅。咁即係我都會覺得你話喂過我都有講有啲避險嘅投資工具，譬如話你話香港電燈、香港電訊嗰類，即係合定證券 SS 係好啲。但係你會見到咧，好消磨意志就係話，咁大家都係電訊股啫。哇！中聯通跌到反艇咁滯，中移動都冇咗一橛噶咯。咁即係無可奈何，即係而家呢刻。即係當投資市場出現即係個恐慌性嘅情緒，係永遠都係要錢唔要貨嘅時候咧，咁永遠都係啦，資產嘅價格就梗係會跌到一個唔合理偏低嘅水平，即係中擺嘅另一端，而家就即係越嚟越接近呢個位置。咁我諗即係都冇辦法啦，好似阿歐咁講，佢真係好似好消磨意志，亦都即係冇曬信心入市 嘅 喎， 冇乜投資嘅動力啊，係咪啊 ，Dicky？ 你覺得 係咁樣噶啦？咁但係都係要嗰句。喺而家呢一刻又唔好影响自己嘅生活啦，咁当然也影响緊㗎啦，都係咪先，即係大家可能都唔想出街呀，唔敢出街呀，即係戴晒口罩呀，咁但係即係都仍然要正面乐观面对囉，始终会过嘅，我相信。 咁Dicky 讲埋啦，咁可能有啲板块呢个抗跌能力喺呢段时间呢都相对好少少㗎，不过睇到譬如阿里巴巴小米嗰啲呢都唔係好站得住腳。 都捱唔到啦嗰啲。 係呀，嗰啲真係都捱唔住腳啦。咁如果你话喂资金要避险或者真係想转下嘢嘅，咁你有啲咩提供或者分享下呢？ 嗱，頭先都講真係避險嗰啲都有啲好穩健嘅即係投資工具，包括係即係香港電燈呢一類合定證券啦。 係係。 咁但係你話喂，咁嗰三保咁點啊？今年咪唔使睇啦。咁我都唔覺得咁悲觀嘅，因為嚟緊你話五月會唔會即係先係會有小米同美團有機會入指數咧？咁樣 跟住到阿里即係合資格㗎啦，而家萬事俱備展現東風就會入到港股通呢，咁即係成為正式嘅名單裏面嘅股份，即係我都覺得呢啲事情都係會發生嘅。問題係而家呢刻大家都唔會記得呢啲嘢㗎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暴跌過後，咁你話阿里喂都分返香港招股價，咁當然香港招股價唔係美國招股價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分水嶺囉。咁即係去到呢啲水平嘅話，你話我真係仲有啲資金咁少少地吸納咁樣，唔係話唔得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揸咗重貨喎，咁算啦，咁即係靜觀其變啦。喺而家呢刻度，始終即係個指數未跌定，都係成日都係講嗰句，嗰把刀跌緊落嚟，梗係唔好接住啦。即係寧願明顯地見到一個反彈信號先，不過就可能會離開咗低位咯。咁但係起碼就安全啲啦。 係好難，真係完全摸到底嘅。咁啊，產股民咧就細心部署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唔該曬，聽日傾過，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注册兽医陈庭希。 其实咧，暂时我必须要强调噶啦，就系、是世界卫生组织啦，同埋其实渔农署啦，都有强调过啦，现时系冇任何嘅证据去显示宠物会传播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咁样嘅，咁所以大家其实暂时就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先啦，因为知道啦，咁其实近日都有一只嘅松鼠狗啦，就系曾经验到有呢一个嘅弱阳性嘅反应，咁令到大家都好紧张啦，或者我喺度真系好大概咁样讲一讲，其实呢个测试系做咗啲乜嘢咧，同埋即系个弱阳性系咩意思咁样咧？成个测试咧，基本上咧呢只狗仔咧系做过七次嘅，以我所知。咁头嗰五次嗰阵时咧，系喺个口腔啦，同埋喺个鼻腔嗰度啦，系揾到有啲弱阳性嘅病毒嘅 RNA， 即系有啲似系一个好似细菌嘅 DNA 咁样啦。咁但系病毒我哋叫做 RNA 啦。但系去到咧，其实第五、六、七次嘅时候咧，佢系已经系验到系呢个嘅阴性噶啦。咁即系冇话显示继续持续系喺度 keep 住系阳性啦。兽医啦，亦都有为佢抽过血啦，咁亦都喺血液嗰度咧，其实系见唔到话有任何嘅病毒抗体出现嘅情况嘅，咁所以基本上佢感染到个机会咧系好微嘅，即系唔系话因为佢有呢个嘅新冠肺炎而即系有病啊等等啊嗰啲，咁其实而家都系暂时冇任何嘅证据去显示佢会传播到呢一样嘢咯。不过最紧要嘅就系、是、其实都见到佢个验血嗰度咧系冇任何呢个抗体出现嘅。如果我哋人感染到一个病毒啦，如果系真系病咗嘅话咧，其实个身体系会产生一啲抗体出嚟去打击呢个病毒噶嘛，咁所以变咗，如果假设狗狗真系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好大机会会喺个血液嗰度验到有抗体嘅，咁但系目前其实验过一次血啦，就见唔到有任何嘅抗体喺度咯。咁但系好老实咁样讲啦，因为其实狗仔咧已经系17岁噶啦，都等于即系好似人类差唔多100岁咁样噶啦。咁其实佢会唔会系话即系好大机会已经系有一啲其他嘅疾病咧，而令到佢导致今次佢死亡啊？定系因为同嗰个新冠肺炎有关咧？这个我都觉得仲系要即系有待去跟进咁样嘅，因为佢哋其实本身系用个口嚟散热嘅。咁如果你话戴咗口罩嘅话咧，反而会令到佢哋有机会会呼吸困难，甚至会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添嘅，而且亦都要再强调多一次，就是因为目前都没有任何证据去显示，即系狗是有机会会去传播到呢个新冠病毒的问题啦。咁戴口罩呢一个嘅即系防御措施，就喺佢哋身上更加唔适用咁样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60秒， 平机会一直以来透过平等机会社会参与资助计划推广多元共融以及平等机会。过去23年，透过这个资助计划，资助超过1100项由非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及学校举办活动，希望加深市民对平等机会、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以及种族歧视条例的认识，消除歧视态度，鼓励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摒弃偏见。而2020-21年度第一期的平等机会社会参与资助计划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的申请团体必须在3月27日之前递交申请，并且清楚说明活动计划可以怎样推广平等机会的观念或者反歧视的态度及行为。有兴趣申请的团体可以浏览平机会网页下载申请表格，网址是 www.eoc.org.hk。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八点二十七分嘅时间啊，高数彭爷爷、哦， 你高数、啊、今日小白。 系啊，嗱、嗯，彭爷爷啦，咁啊有好多即系都知道，而家即系生活上有好多叫做消毒啊，或者我哋步骤咧，嗱，无论听 API 啦，彭爷都会听到啦，听众又成日都会听到啦，系咪？咁但系咧。唔同國家原來咧都有唔同嘅守則，有啲咧同我哋不一樣嘅喎。 哦，係乜嘢咧？可以分享下噃。 咁啊，嗱，呢個咧就係嚟自日本方面嘅。咁啊，佢哋咧嗱，除咗就話到啦，洗手，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都會咧就係提到成日都要打開嗰啲窗户啊。 係。 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唞下氣。不過佢哋啲街拉咧就嚟得更加咧就量化咗。 哦。 因為佢哋話每一日咧。最少要有三個小時咧，係個屋企咧要有新鮮空氣咧，係可以流動到入去嘅，咁樣先至得嘅。好啦，另外佢哋都重點咧就提埋咧，就例如係嗰啲門柄啊、遙控啊、公用嘅台面咧，都要一日啊最少咧就可能係兩次嘅消毒。好啦，垃圾袋方面咯，佢哋有提埋我哋咧啊，除咗咧就係要有一定要用垃圾袋之外啦，而且喺你抌呢一個垃圾嘅時候咧，一定要徹底將呢一個嘅 垃圾桶。 垃圾桶消毒， 系 同埋呢个垃圾袋要绑好，最好咧就喺个垃圾袋嗰个口附近咧，就再喷一喷呢一个嘅消毒喷雾， 系 咁咧就会更加好啦。好啦，其中一个咧，我发觉我哋都几少去提嘅系咩咧？就系、是、啲衣服啦。 哦，系、哦， 我哋成日都话衣服咧就要洗啦，系咪？咁啊，有好多专家都话到，你可以用消毒嘅，或者咧其实用普通嘅洗衫方法都已经可以将呢啲嘅病毒咧就洗走噶啦。咁但系佢哋就话到啦，一啲衫啊裤啊出完街之后咧，应该咧用80度嘅熱水先浸佢十分鐘，係、 哦、 啦，浸喺即係攞個大桶浸咗十分鐘，跟住先至再落去呢一個嘅洗衣機嗰度咧，用一啲普通嘅方法再洗。咁佢哋話到咁樣咧，就更加有效咧，可以將呢個病毒咧就洗走佢啦、 哦。可以試下呢個洗衫嘅方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所有由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家居检疫14日嘅措施，今日凌晨零时起生效。朝早有唔少航班从欧美国家抵港，绝大部分抵港人士都话填写健康申报表。戴金刷手帶以及入境過程都暢順，大約15分鐘內完成。在法國巴黎留學的余小姐說，法國當地實施居家隔離，民眾外出前要先填寫表格，形同宵禁。學校課程都改為網上教學，加上當地疫情嚴重，只是亞洲人戴口罩，西方人很少戴口罩，於是決定提早一個半月返港。機票價格上漲至到大約30,000港元。她說回港後會先到酒店隔離14日。到法國留學的大學三陳小姐說，收到學校通知可以提早回港之後，上星期五即時買機票要6,000多元，但到昨晚機票價格已經上漲至到19,000元。她又說歐洲人不習慣戴口罩，直至近兩日才有少部分人戴，但之前幾乎沒有人戴口罩。本港昨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当中22人曾经外游。本港累计192宗确诊个案。新确诊的患者年龄介乎12至64岁，涉及14男11女。曾经外游的患者分别到过美国、德国、荷兰、英国、西班牙、印度、埃及、日本冲绳、泰国曼谷同清迈等等。確診患者包括28歲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曾經到法國、奧地利培訓。一名55歲男患者曾經參加美麗華旅行社的西歐旅行團，家居隔離期間發病。一名31歲男患者到過瑞士，曾經同一名早前確診冇外遊記錄的患者聚餐。至於一名27歲男患者去過倫敦，返港後曾經出席沙田萬怡酒店的一個婚宴。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全球累计超过200,000宗，死亡个案增至超过8,000宗。欧洲累计病例突破84,000宗，超过4,000人死亡， 大部分在意大利，超过2900人。而当地西班牙和法国疫情都较为严重。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的敌人，呼吁各国合力抗击，避免疫情在全球进一步爆发。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首次有国会议员确诊染病。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迪马利发表声明，说自己上星期五开始自我隔离，星期六出现发烧和头痛等症状，其后确诊。美国增至超过7700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0人死亡。确诊病例遍布全美，纽约州个案最多，有2400多人受感染，其次是华盛顿州和加州。总统特朗普宣布引用战时法例，加速生产口罩和保护衣等抗疫装备，又说会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派遣军用医院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3点，升2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6，日元108.4，瑞士法郎0.97，澳元0.578。加元1.448，新西兰元0.569，人民币7.049，英镑兑美元1.161，欧元兑美元1.0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51美元，卖出1490.1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二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噶。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喺一二线，咁而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九龙城贾炳达道由于爆水管啦，咁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嘅贾炳达道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贾炳达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尖沙咀同埋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神光第一闪。 事。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眨下眼。转一转头，时间已经嚟到朝头早嘅8:37啦，咁啊，梗系即刻邀请翻阿彭爷爷出嚟先啦。早晨啊，彭爷。 喂，小白，唔该晒，头先吓，提供一个咧，即系外国吓，日本方面咧，主要就系了解一下人哋点样去定嗰啲嘅规矩啊。 系啊，80度浸一浸啲衫先，原来佢哋会。 好，咁啊，听完呢个8:30新闻，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朋友，咁呢个时候咧，我就要同大家啦，同阿小白啦，再加埋阿芭比啦，就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今天咧，彭仔手上咧，而家先有一份咧，就《星岛日报》嘅。嗱，《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喺全球蔓延啦。咁而本港寻日系再急增咧。是25宗的確診個案，包括咧係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以及咧係南華早報旗下 Young Post 嘅一位自由工作女記者，以及當中咧就冇外遊記錄，曾經咧去過蘭桂坊消遣嘅一名女士，咁就係單日最高嘅記錄嚟啦。並且咧出現手中係家居檢疫者確診嘅個案嘅，咁而新確診嘅個案之中咧，總共有22宗係有外遊記錄嘅。咁由於未來數天咧會再有大量嘅留學生係回流翻嚟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啊黃家慶佢預期咧，未來1至2星期啊確診數字將會咧持續上升。呼籲回港人士即使在實施強制檢疫前回來香港，亦都應該自行是作這個家居檢疫這樣說的。而是講到今天香港凌晨零分的時候開始就要求所有從中國以外地區抵港的人士，是不分國籍和旅遊文件都要在家居檢疫14天，咁就維持呢個措施咧，係3個月嘅。咁啊，呢個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交俾阿芭比啦。 好啦，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啊，講到咧就係話有學者咧就呼籲政府咧租酒店作檢疫啊。食物及衛生局咧就表示會研究風險。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球啦，本港近日亦都輸入個案大增啊，但係咧檢疫措施咧就似乎將近飽和啦。咁啊，有啲學者就建議政府咧考慮租用酒店咧係作檢疫中心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琴日就回應立法會議員嘅質詢時表示啦，當局咧係正考慮安排外地來港嘅人士咧到酒店檢疫嘅風險，包括咧考慮向機組人員或者係貨運人員檢疫嘅。不過咧，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咧就表示啦，佢話啦，港府早前咧喺疫情嘅初期咧已經聯絡過酒店作檢疫設施啦，強調酒店咧如果作檢疫設施，需要符合感染控制嘅最低標準。不過酒店反應咧就唔積極，又或者覺得唔可行，認為咧徵用酒店作檢疫咧係有困難嘅。咁黃家慶咧就直言啦，佢最理想嘅安排咧就係檢疫中心作檢疫隔離啊。不過單位數目不足，而每日返港人士咧都係數以萬計，認為咧只能夠退而求其次作家居檢疫。佢就補充啦，如果情況許可之下咧，需檢疫人士嘅家屬咧反而係可以暫住酒店。咁如果未能夠留家檢疫或者考慮送往檢疫中心隔離嘅人士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啦。咁啊，講翻啦，發現咗咧，原來咧帝盛酒店集團旗下嘅9間酒店咧，最近就推出咗14天同埋27天嘅長假住宿優惠，價錢咧就係大概3920元起啫。咁啊，集團就回應啦，假如有顧客咧係因為家居檢疫而入住酒店咧，都會接受預訂。咁啊，酒店咧就會要求顧客登記入住嘅時候咧，申報健康情況同埋外遊記錄。如果是屬於檢疫人士，酒店就會盡量將他們安排在指定的樓層，提供足夠的日用品和毛巾，不過就不會在檢疫期間清潔房間。 另外咧，鄰近機場嘅香港天際萬豪酒店咧，亦都係接受家居檢疫人士入住嘅。咁不過咧，接線嘅職員咧就話啦，如果係海外返港人士咧，喺檢疫期咧係唔可以離開酒店房間嘅。咁啊，房內咧亦都係不設棉被，只係會有毛氈代替嘅啫。咁入住14天嘅收費咧係16000起。咁啊，呢一啲咧都係報章提供咗嘅一啲資訊，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嚇。呢個咧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 ，Barbie， 再望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席捲全球啊，咁啊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啊率領團隊啊喺半個月之內三度咧就帶隊赴去到疫區咧就救香港人噶。下個星期二會再度咧去到湖北省接走咧700多名嘅香港人。咁啊，佢透露今次嘅行動，因為咧就係車程距離較遠，人數亦都較多，相信行動嘅難度咧會升級噶。咁啊，預計會派出咧就係最少4班嘅包機。咁啊，處方亦都會增加後援人手，加強聯絡嘅事務。咁啊，被問及啊行動是否晉升局長考牌戰，咁啊佢自己笑笑口就話到，只係專注好而家咧入境處嘅工作。咁啊，曾国卫指出啦，下个星期救援行动主要咧就包含4个嘅城市，未能够咧就遍及全部嘅地方。咁啊，但系佢强调，不论选择任何地方作出救援，都总会有啲人咧未能够离开。佢更加话到啊，行动上亦都唔会系话今次做完之后咧就唔会再做。佢亦都话到啊，一啲路途较为遥远嘅城市，的确需要咧就系有更加多嘅考量。例如咧，就係有啲需要6-7个小时嘅車程啦。當中若果有嚴重病患出事嘅時候，咁啊如何照顧呢？司機一日來回10几小时，又會否咧就係疲勞駕駛？呢啲都係要考量噶。咁啊，至於外界啊要求咧就係以高鐵接載香港人，咁啊佢咧就指出啊，高鐵屬於咧就密閉空間，若果涉及運載大量嘅人士，通風能力亦都需要考慮噶。並且強調，現時包機嘅安排已經係較為合適嘅做法啦。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明報》啦。《明報》嘅內頁要聞咧，就有一則咧係關於咧喺外國方面啊，對於呢一個嘅新型肺炎病毒咧嗰個研究，咁就係嚟自美國嘅。咁就話美國有一項嘅研究發現咧。新型冠狀病毒咧，可以喺塑膠啦同埋不鏽鋼嘅表面咧，係分別長時間存活嘅，係長達幾多小時咧？分別咧就係72小时同埋48小时，即係話塑膠就72小时，不鏽鋼嘅表面咧就48小时。 咁耐㗎？ 係哦。咁如果咧係喺呢個氣霧啊嚇 ，aerosol 即係又或者叫俗稱呢一個又或者稱之為呢個叫氣溶膠嘅程序之下咧，可以存活3小时咁講。咁呢個紐約時報咧引述專家就話啦，世界衛生組織咧就話病毒咧唔會透過空氣傳播，但係今次嘅研究反映出咧。氣霧可以在空氣中停留半小時才落地，但是病毒數量就非常低，大部分就並非身處病人附近的人是不容易受感染的。有本港的醫生就說，研究反映戴口罩和清潔手部對於預防感染真是極為重要。嗱，咁呢個咧就係嚟自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同當地兩間大學合作，就早前咧係測試呢個新冠病毒啦，以及咧係沙士病毒啊喺霧化程序、塑膠不鏽鋼同紙板表面嘅存活數量同埋衰減嘅情況。咁並且咧喺17号，即係禮拜二嗰日咧，就喺國際醫學期刊啊《新英倫醫學雜誌》嗰度咧，已經係發表咗呢個研究報告噶啦。咁啊，呢個即係一個好重要嘅資訊啊嚇。咁咧嚟自今天咧《明報》嘅內頁要聞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帶大家睇一睇今日《文匯報》嘅要聞。咁啊，講到啦，就係逆市發圍啊，即食面咧變宅家恩物。疫情爆發以來咧，好多地方都會封城、封小區嘅，大家都唔可以隨意咁外出用餐啦。即食面等等嘅懶人即食食品需求就大漲，消費者咧成箱成箱咁買翻屋企， 線上線下，即是實體店買啦，定還是咧係上網網購咧嘅銷售率咧都係倍增嘅。最緊張的時候呢，超級市場呢上面只係得個別唔受歡迎的口味剩返喺度。至於呢線上嘅買家呢，更加係有貨就買呀。就算係呢實體店裏面一啲唔受歡迎嘅口味呢，亦都被搶救一空喎。咁喺銷情熾熱之下呢，即食麵企業呢都有提前復工嘅，開足馬力咁生產。而最大的生產商康師傅的相關負責人就回應，他說各地的工廠其實已經陸續投入生產了，旗下最大的工廠天津鼎益工廠其實在1月28號就最早復了工了，至今已經恢復了 80% 的生產力，四至五條的生產線可以完全是滿負荷地運作，基本上是可以滿足到京津，即北京、天津等等的日常供應的。至於另一邊商呢，以生產這個酸辣粉絲等等的特色即食麵為主的四川百家食品呢，就說了他二月份接到的即食麵訂單呢是接近2億元人民幣啊，創了紀錄了。他說有些工廠呢還未完全復工的，加上呢原材料物流等等呢都有限制，實際出貨率呢大概是1億元人民幣，但是呢他說去年的同期呢其實只是得3000多萬元而已，相當之大的差別，不知道是否真的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吃多了即食麵。 你自己有沒有吃多了啊 Barbie？ 我又差不多了，真的、啊、大家總之注重健康，所有東西都不要吃過量， 沒錯啦。還有即食麵都要留意裡面的鈉、啊、脂肪等等的含量。好，不謝謝 Barbie。 再看看來自跟著是蘋果日報的報導，說到就是高等法院下令港鐵交出831的片段，內明也提到上年831警方在港鐵太子站搜捕示威者期間，涉嫌就襲擊和拘禁無辜市民。教育大學學生會時任會長梁耀廷說到就是遭到警员无理殴打和拘捕，早前向港铁索取太子站和荔枝角站的闭路电视片段，以用于民事控告警方的，但是港铁就拒绝交出的。高等法院昨日就直指，若果就是梁耀廷他的指控属实的话，可以说就是严重地侵权和非法行为，决定接纳就是他的申请，下令港铁七日之内交出片段，但是就梁耀廷不可以擅自公开。有律师指出，日后当他控告警方的时候，片段有机会就会在庭上播放的。判詞也提到，梁耀廷曾經就向警方索取片段，警方就叫他問港鐵。法官認為，若果梁耀廷控告警方，可以預期警方會反對交出片段，故此向警方索取就不算實際可行。就算可行，他自己如果能夠在訴訟之前獲取片段，可以就更加好地組織指控的內容，更加符合司法的公義。另外一方面，他索取片段了，警方就并非全数拥有咁讲噶。法官亦都指出，梁耀廷的投诉不只局限于在扶手电梯的遭遇，而且他打算向警方索取阻吓性的赔偿。法庭需要考虑警方的整体行为，例如有否不必要地无差别对市民动武。港铁曾经指出，影片涉及私隐问题，后来没有坚持这一点。法官亦都说到，获取相关的片段对梁耀廷提出民事索偿有重大的帮助，同时没有人会因而利益受损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啊，吓8:51啊，今日星期四投资 O2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咁睇到咧，美股琴晚都跌得几多啦。咁啊，今日系咪有机会都令到港股都继续受压啊，继续下市一啲较低嘅水平咧？ 系啊，其实见到而家咧，因为个大市都比较波动少少啊。因为而家无论央行即系出手，系无论乜嘢嘅措施都好啦。咁其实大市咧，即系个反应咧，都会比较敏感少少。即系见到全球咧都不断系放水嘅。咁美股咧，其实已经触发咗好多次嘅熔断啦。咁市场嗰个恐慌指数咧，即系都不断去急升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即系投资者都系啦，喺呢个时候咧，如果你话入市嘅话咧，可能都需要 好小心。雖然港股方面咧，即係未必會跟到好足嘅，即係未必即係跟住美股跌成千幾兩千點啦。咁但係因為呢個波動市咧，都會比較難預計啲啊。咁如果你話真係想而家可能鬧底嘅話咧，揀咧都係揀一啲咧，即係可能少受環境影響嘅一啲增長嘅股份啦。咁譬如例如係鐵塔啊呢一方面嘅，即係始終都話內地方面加大一個 5G 加快佢嗰個建設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嘅真係鬧底嘅話咧，可能投資者都要小心啲，即係都要睇定啲先，因為而家美股方面咧已經係跌穿咗20,000點噶啦。咁港股你話而家估底嘅話咧，其實都比較難啲嘅。 嗯，咁啊，散股民就要留意翻啦，因为你打开嗰个手机嘅股票 app 咧，基本上你睇开股票好多时候都已经跌翻去52周低位嗰度啊吓，咁所以即系要点样部署咧一啲防守嘅股份。咁啊，今日焦点股份拣嚟腾讯去讲啦，咁啊，腾讯出业绩啊吓，份业绩咧其实真系唔太差嘅咁样，但系大家对后市嘅睇法就可能悲观少少啦，咁啊导致琴日其实即前咧腾讯都例牌啦，会卸一浸嘅，琴日都卸得几多。多下吓，腾讯呢只股份 Ruby 你点睇咧？ 腾讯咧，其实见到佢第四季咧，即系特别系游戏嘅业务咧，增长系做得唔错嘅。咁啊，50%嘅增长啦，咁啊，其他方面咧，但系云业务啊等等啊，呢啲咧就可能比较差啲。特别佢系喺线下业务方面咧，都会拖低咗而家嘅疫情咧，都拖低咗佢嘅增长嘅。咁你见到而家虽然，唔係話真係好好啦，佢份業績，但係都符合預期嘅。不過你話而家大市係咁樣啦，特別騰訊咧，其實都會跟住恆指咧，即係個喐動咧都係幾一致嘅。咁所以佢估計其實跌咗落嚟已經係反映咗佢一份業績㗎啦。咁但係後市咧，主要都係跟住大市為主啦。咁可能預計佢都會喺325蚊啊，至到去380蚊啊呢啲嘅區間咧，即係上上落落咁樣咯。 嗯，咁啊，產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嗯，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越来越强啊！因为听得多呢一个环节啊嘛，请翻话梅姐出嚟先。Hello， 早晨， 早晨 啊 ，Good morning 啊，欧同埋小白啊，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是不是很强啊？觉得自己现在 当然是啦， 但是都未够的，因为呢外边都还是很多那些新冠病毒啦，真的又成日都想趁机会呢在我们呢一松懈的时候呢就想打击我们的呢。 是啊，成日想着入侵我们的 body， 我们要保护自己。 是啊，好衰噶佢哋， 系咯， 嗰啲病毒，所以我哋咧唔能够咧系觉得自己咧，已经好强壮啦，做咗好多咧啲叫做增强抵抗力啊，又或者系清洁卫生嘅功夫咧，咁就松懈起上嚟，就唔得噶吓，我哋继续咧都系要抖擞精神啊吓，咁我哋今日。又繼續食啲咩好啦？食啲咩可以啦？亦都增強到我哋嘅免疫力啦，嗬。不如咁咧，中唔中意食啲不同種類嘅菇類啊？ 中意 菇類， 中意食啲咩菇啊？ 中意食冬菇、金菇、雞髀菇、草菇、蘑菇，全部都係菇菇。 講曬咯喎，佢已經將啲雜菇係啊雜菌啊，或者叫做 係咁啊 O 啦嚇。 我頭先小白講嗰啲都中意食，我特別中意食嗰啲大隻嗰啲咧，俾你擺塊芝士啊，擺啲 bacon 落去焗嗰啲菇啊，即係手掌咁大嗰啲。 啊，好大巨型嗰啲啊，系咪啊？ 巨菇系啊， 巨菇系咁嗰啲直头好似好似人哋咧攞嚟做嗰啲叫做素菜汉堡啊。 哎系喎，系 都会攞啲好巨型嘅一嚿嗰啲菇啦，巨菇啊，真系啊， 咁攞嚟咧，当系好似嗰块汉堡牌咁嚟到做中间个馅啊。 系啊。 嗱，咁咧，其实讲到话不同种类嘅菇咧，都真系咧啊，各有喜好啦，啲朋友吓，睇下点样煮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啲嘅菇类入边咧，原来咧佢哋啦啊都有一种啦系相同嘅成分嘅。嗰种相同嘅成分啊，原来话咧系可以啦，增强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咧免疫力嘅细胞佢嗰个嘅活跃能力嘅、 哦， 嗰样嘢咧叫做水溶性多糖啊。 嗱， 黏多糖嗰啲多糖嗰两个字听过啦吓，咁啊当然啊黏多糖好似唔系好嘢嚟咁噶，不过咧呢一个咧就话菇类入边啦。是有一种水溶性多糖的，咁就是对我哋嘅免疫力好㗎啦，咁。咁好啦，咁我哋嘅免疫力抵抗力强壮嘅话呢，咁自然啲病毒啦冇咁容易埋身啊，好紧要啊呢一点吓。咁所以呢，我话梅呢今日呢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可以整啲咩菇嚟到去食用一下咁呢。 好啊。 我自己呢如果係呢一个嘅煲汤啦，我就鍾意啦都会落下冬菇㗎。咁同时呢我亦都会呢掹起个粒的 的 呀留起佢嚟煲汤㗎。 啱啊啱啊。 那你冬菇亦都可以攞嚟做咩呢，蒸瘦肉嘅好啊。蒸肉片啊咁样。 蒸 鸡 啊咁样啊。北菇鸡、啊、 北 菇鸡。 北菇蒸鸡我好鍾意食噶。 係啊，北菇蒸鸡咯，唔好少咗个蒸字啊。係 啊 知道。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呢，反而呢有啲菇呢我就唔係好鍾意食㗎。係。咁或者呢等阿欧同阿小白呢你哋自己多食就得啦。 係乜嘢 金菇， 哦、金菇， 金菇 ，see you tomorrow， 我听日会见翻佢噶嘛，会呢种菇。 我唔中意金菇啊， 因为蚀牙啦， 好黐牙啊，系、 哎、 啊，搞到人哋啦，真系芳容大乱咁样， 系 啊，笑口唔笑口咧，食完之后 系啦， 真系唔系几口啦，所以咧就我唔系好中意佢嘅质地啊，金菇，咁、你话点整好呢？如果系 烧咯， 系金菇牛肉卷啦、 啊，金菇猪肉卷啦、 啊，系、都得，系啊， 流顺得唔得？ 得系啊， 系咁，所以你话啦吓，就算我咁唔中意食嘅金菇，都有咁多嘅变化，咁大家咧。有时间就整啲菇嚟食啦，唔好理啲菇咧系咩价钱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无论系咪红牌，啲菇你都要同 爆水管封路咧，影响到来回全线封闭嘅，就系、是、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炳达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启福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唔出街，日日喺屋企，我就嚟发毛啦！ 我好忙噶、哦，停课不停学啊嘛！今日先学完泰文同葡文，仲可以环游世界，认识不同国家嘅文化。 而家疫情未完，你仲可以环游世界？ 有脑在手就得啦！快啲上港台网站 e-learning 网上学嘢啦！ 我想睇文化艺术嘢、哦， 有 咁画嘢咧 都有。 好嘢！呢、這个非常假期，我唔使再喺屋企发毛啦！ 香港电台不停上网，有嘢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系杨志宇，平时啲 friend 都系叫我志宇。我今年读中六，准备紧考 DSE， 好快就喺佛瑞毕业。我喺中六呢六年参与过大大小小嘅篮球比赛，而我觉得喺咁多比赛之中，令我最有满足感嘅就系最后一年可以带住一班队友攞到学界篮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则电影咧就要延迟公映啊，但系呢一只嘅主题曲咧似乎越听越多人中意啊！今年18岁嘅 Billie Eilish No Time to Die。佢就系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咧，年纪最细攞晒 Big Four 嘅歌手朋友啊！呢、這个礼拜稳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三位 ，Billie Eilish No Time to Di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星期四嘅早上9:08啊吓，咁仲系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咧，就会有创业 O to O。今日呢个朋友咧。可能啊，大家都有睇过佢啊，报新闻嘅之前系啦，咁啊，佢系前新闻主播黄子莹啊，咁啊，自己咧就开咗一间咧 PR firm， 咁啊，入边咧好多翻译嘅工作，睇下呢个行业咧可唔可以鼓励到啊其他年轻人去创业啊，跟下佢啊，偷下师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啊，我请嚟咧黄子莹，早晨子莹， 早晨 ，Hello， 早晨。各位观众早晨，哎呀，听众啊，挂咗讲观众啊， 喂，即系有位前新闻主播喺度咧，我都觉得自己啲字啊要咬得正一啲先啊吓，咁啊，子莹有一个新嘅面向啦，咁样又属于自己嘅，我哋咪前都讨论咗好耐，呢一间铺头咧，或者呢、這、一个叫做 business 咧，其实有啲似我哋细个咧读完 media 之后咧。咁有啲同學咧就會走咗去幕前啦，有啲就做記者啦咁樣，咁有更加多咧就係做 PR 啊，做啲新聞稿啊。咁咧，你呢一間咧係咪算係一間 PR firm 咧？我想問子瑩。 其實同我嘅成長都好有關係啦， 是 因為我離開咗電視台新聞主播同埋記者呢個崗位之後，咁就接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啊、event 啊、做司儀啊。咁又會做 video production 啊，做一個監製嘅角色。 係。 咁變相咧，慢慢咁樣就會接觸好多唔同嘅 project。咁啊，了解到客户有唔同嘅需要喎。咁、譬如咧，可能佢哋需要當然揾咗個監製嘅時候，我有對 crew， 有個攝影師啊，有剪接師啊，亦都有撰稿員啊。咁 event 嘅時候咧，或者做 PR 嘅時候咧，咁佢又需要揾人去寫稿、PR 稿或者司儀稿喎。 嗯。 咁變相咧，發現其實客户咧。 除了需要找人之外，也都需要找一些很叻的人。 嗯。 怎样为之很叻的人呢？就是他要有质素的。他出来的 product 呢，看完之后就不用烦了。 嗯。 就是不用执这样执那样。那变相慢慢呢，我就帮一些客户去拉，譬如可能一些比较有质的剪接师啊、摄影师啊。嗯，甚至乎是翻译员啊，撰稿员啊。 为什么会有翻译员这个部分的？刚才说撰稿、剪片、video edit、全部我都明白。因为喂、大家好像一个、superhero movie 那样，喂，集齐了，有一个很劲的负责射箭的，一个呢就负责抌盾牌的，一个呢就负责很大力的，很大只的，这样即是各按其职这样去做。咁但係頭先講到一個部分，誒、我有啲棘棘地喎，就係呢個翻譯嘅層面。哦，因為你平時做好多 event 都需要翻譯。 其實我本身做司儀嘅工作係四個語言嘅，咁、 嗯、 有廣東話啦、基本啦、國語啦、英文啦同埋日文。咁我以前喺日本讀書，咁、 哦、 所以咧變相我接觸嘅客户咧，其實亦都比較國際化啲嘅、 嗯， 即係可能係嚟自唔同嘅國籍。咁但係最基本佢哋一定要英文能力好啦，咁同埋我接觸嘅日本客嘅話，佢哋對日文嘅要求都有一定啦。咁點解會有日文同埋英文同埋中文嘅翻譯去衍生咗呢個 business 出現呢？咁啊，當然一開始嘅時候，我都會幫手去做啦。咁、慢慢發現其實自己做唔嚟啦，咁就要去幫啲客可能去 source 一啲即時翻譯員啦。咁甚至乎咧，佢哋嘅稿件咧，因為可能佢哋要比較正統啲嘅，佢哋要喺網站上面，或者係對媒體嘅，或者係對公眾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想一啲真係文筆再正啲，好正統嘅。咁變相咧，其實我嘅 partner 啦，咁就係一啲好 native 嘅，直頭係英國人 London 嘅。咁亦都係日本人，正統嘅東京標準嘅，咁、變相就慢慢衍生到，咦 ，OK 喎、原來我可以幫我哋嘅客再拉入多一個範疇嘅客户嘅、人才喎、咁所以就衍生咗有翻譯呢一個，即係譬如我公司嘅合作夥伴或者我哋嘅同事啦，佢哋講緊佢哋真係有修讀係呢一科，即係譬如佢哋修讀翻譯嘅一個專業。點解咁講呢？其實即時翻譯或者同聲傳譯，哇，呢啲直頭可能係坐喺個 box 入面咧，就係、聽住台上面嘅嘉賓講乜嘢，然之後佢真係可能係個秒差係講緊可能一兩秒或者幾秒啦，咁然之後即時 up 翻出嚟。咁其實呢一個專業其實我係好尊敬佢哋嘅，即係哇覺得佢哋好勁啊！咁所以有時咧嘅客咁當然有唔同嘅需求啦，有啲可能首先要簡單啲嘅，即係純粹你哎呀意譯就得㗎啦。譬如可能台上面嘅嘉賓講咗一大段之後，你 rap 幾句，咁、有啲其實佢哋真係需要嘅係。佢講一句，你可以即刻譯一句；佢講一句，即刻譯一句。 哇，好勁喎！其實呢啲咧好正要 feel 啊，好似睇緊咧 N 字頭嗰啲串流平台嗰啲咧，即係紙牌屋嗰啲咁樣咧。你覺得成件事 人才嚟嘅佢哋。 哇，好勁喎！但呢啲嘅朋友仔咧，係你工作嘅過程之中啊，慢慢認識到，跟住再加入你嘅公司嘅團隊之中，定還是係啊？其實成長嘅過程之中。已經識佢哋噶咯，咁樣咧。 其實一半一半嘅，有好多無論係客户也好啦，或者而家合作夥伴都係成長嘅過程之中結識嘅。咁然之後咧，就會慢慢可能你做完一個客之後，咁呢個客又會 refer 其他客。咁同樣地，我今次咧同呢一個翻譯員或者嗰個編輯合作完之後，咁今次佢個期唔得，唔夠時間。咁佢又會 refer 其他人才俾我，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好似我間公司叫做 Media Mula 啊嘛。咁 Mula 咧，其實喺日文之中係解咗一個村落。咁、我就好似聚集咗同唔同嘅媒體合作、唔同嘅平台合作、唔同嘅人才合作，將佢哋聚集喺呢一度，大家就發揮佢哋嘅所長，去滿足唔同客户嘅需求，我就覺得幸福嘅一種感覺啦。 喂，黃子賢，其實睇你嘅外表咧，或者透過熒幕認識你咧，都係嬌滴滴啲，即係感覺girly 少少嘅一個女士啦。但係原來你去到譬如頭先講話要去到南非啦，因為成隊 crew 都係睇你頭噶嘛，你係。除了是个主角，你还是个老板，你还要安排很多东西嘛。Suppose 啦，或者你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是不是在个过程之中慢慢逐啲逐啲历练到令到自己都急速成长了。 急速成长啊。負責一個 project 咧，係的而且確令你學到好多嘢嘅，但我仍然覺得自己喺度慢慢地成長中，反而係我覺得無論而家去做一間公司也好，去負責一個 project 也好，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我係你老細啊！ 或者、我是你阿頭啊，即係我從來都用一個就係我哋合作夥伴嘅心態啦，因為呢個好緊要噶。點解我成日都會同啲客去講就係、我覺得呢、一個人 OK 喎、或者即係雖然可能開頭嘅時候其實佢係想我完全去做曬嘅、但好多時候我都會話我覺得另一個人佢會經驗更加好，更加適合呢一個位置。我情願做一個 referral 嘅角色，去串連成個 project。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唔好自己一個人去做曬成件事，因為你冇理由係叻曬嘅。即係我能夠做到，我都會盡力去做。但係當我覺得為件事更好嘅時候，我就會串連唔同嘅合作夥伴、去做呢個 project。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會比我更加經驗豐富，所以我並唔係佢阿頭，我哋係互相幫助嘅合作夥伴，就係、做好呢個 project 嘅 partner 咯。所以你頭先一開頭就係、我係即係佢哋當然會客氣咁話，老細咁，或者有時可能係project leader 嘅角色，咁但係與此嘅同時，大家都知道我哋係一個合作嘅夥伴，即係無論係任何嘅合作方式，無論係你係我嘅客户也好。你是我的請回來合作的人也好，無論你是我幫你買東西或者你幫我買東西的人都好，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要基於很尊重的模式之下去做，否則的話呢件事出來呢，一來就更加靚仔啦，二來的話呢咁就希望就大家更加開心，這個是我做這間公司也好，做任何 project 都希望最基本的就是互相尊重。 其實這個環節都是想鼓勵一下年輕人怎樣去創業啦、有很多人看你的片，無論男仔啦，以至很多女仔都說如果有一天我好像子瑩這樣除了有自己的節目啦，可以周圍去之外呢還想做一個 producer 的角色，以至想即係 start up 一間公司，無論 PR firm 以至係一間類似一半 PR 一半 production house 嘅一個咁嘅製作嘅模式咁樣，你有啲乜嘢經驗分享咧？ 成日去一啲嘅學校啊，或者教班嘅時候，個前提係最緊要你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呢個係最緊要啦。 尤 其是而家有好多平台或者好多嘅工具咧，可以係唔使錢嘅、其實係一個更加可以造就到你的夢想可能更加容易踏前一步的。 譬如是什么？譬如你说讲的 Y 字头那些、叫做视频平台那些，就是不用钱了，即是你可以不断试到啱为止，这样是吗？ 这些是其中一个的 平台。 所以我就说他们现在是多了很多不同的平台去发展他们所长、但个前提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之后譬如你真的很想做一个的導演類的，或者你很想從事傳媒行業的，很想做有些人可以很想做旅遊雜誌記者啊、或者現在不做雜誌，或者做網絡旅遊的、 哇，但真的挺辛苦的，其實做旅遊的 其實辛苦呢就行行工作都一定有辛苦的地方，譬如以前做主播要回朝九晚廿四都試過的，現在可能你出去拍攝的時候你要坐十幾個小時飛機、然後落到地就即刻拍，然後你睡覺的時間很少，亦都會有的。咁所以自在就係你究竟你中意乜嘢，你想做乜嘢？既然呢样嘢系你中意嘅，呢样嘢系你想做嘅，咁你就要加油啦！加油嘅地方系咩咧？装备自己啦，亦都有好多嘢其实学咗冇坏嘅。譬如其实我细个学呢一个日文嘅时候，我冇谂过我大个嘅工作系会同日文相关，会去日本，成日都要飞日本。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贪得意。跟下朋友一起學日文啦，EUAO 開始，咁又打下柔道啊，又行下山啊，玩下呢樣玩下嗰樣，發現原來過往嘅一啲可能興趣，一啲學翻嚟嘅知識，如果你冇白白地將佢浪費嘅話，有一日佢係用得著嘅咯，就可以幫到你。我想做嘅嘢，我有興趣做嘅嘢，我嘅夢想，呢啲就可以幫到你啦。你最緊要先前就係你要知道自己中意啲咩，你去裝備自己。 希望咧，頭先咁飽滿嘅訪問內容咧，可以鼓勵到年輕人啦，無論喺創業方面咧，以至啊揾到佢哋人生嘅方向咁樣。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黃子瑩上到嚟《晨光第一線》嘅創業 O2O，thank you，thank you。 追不到太阳， 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空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天空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悲伤太惯常，天空有怪响，植物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空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 就有 Kala 的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进退啦，咁啊，进退唔好失据就得啦，同进同退啊， 更加需要大家系共同进退啊。譬如头先子莹讲嗰啲好多有关创业啊或者商业嘅理念咧，都系要一班人咧共同进退先至可以实践得到。 系啊，点样可以带领到自己好嘅一个团队啦？又点样散发你咧领袖嘅魅力咧？带住一班人去冲锋陷阵咧，应该系近排咧嗰啲老板们啊，哇拗晒头。搞尽脑汁啊，去谂掂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呢个时间系时候睇下电视有咩睇咯噃。 晨光追踪31， 继续晨光第一线咧，九点半前就有晨光追踪31。呢个时候有我彭仔程振鹏就打通电话俾罗启新 Cousin 早啊，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听众。 好，那今晚港台电视31星期四晚有咩节目啊？ 今晚八点咧有以事论事，呢个朋友咧，即系每次一出嚟咧，就令我谂起咧 咩啊， 横财呢样嘢啊， 横财通常掕3000万咁 啊，系啊，但系佢就系正财咯，行会成员啊林正财啊，咁点解会讲佢咧？因为咧呢轮咧佢真系频频出镜啦，咁啊推销咧就 系 政府嘅抗疫防疫政策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唔單止個曝光率就比其他行會成員多啦，有時即係仲多過特首同政務司司長添啊。 咁但係佢講嘅嘢重要嘛？ 佢好少食腐皮嘅喎。 即係話即係唔會話好成日俾人靴嘅。 是啊，即是他讲嘢的方法啊，个人的态度啊，或者话是他的这个医生的咸头呢，令 到即是他的专业。 冇错啦，即是你一讲到专业的嘢呢，大家就觉得呢 要竖起耳仔听啦。 是啊，咁其他的官员是不是可以学一下呢？咁另外啊，又有一样嘢睇睇喇喎，即是比如话呢，立法会有三个呢个劳工界别的议席㗎嘛。咁咁多年嚟呢，基本上呢都是建制派呢冇乜竞争对手，但是呢全取三席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咧反修例运动之后咧，多咗好多新工会成立，会唔会咧就成为佢哋嘅竞争者咧？ 又会唔会太多工会嘅时候分薄咗啲票源啊？ 系啦，咁样咁啊，即系睇睇呢一场仗系点样打法啦。 即系以事论事，今晚就有呢方面嘅分析。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啊，除咗咧会讲喺一班咧就系热心嘅轮椅朋友啊，成为咗车手。 咩车手啊？ 咧吓就唔系又揸个轮椅。鬥快啊！就係咧，用衣車啊，係啦，幫人咧係製作呢一個布口罩啊。 哦，佢哋即係車翻啲口罩俾人用， 冇錯啦，咁樣咯。咁另外咧就係咁啊。咁有一樣嘢咧，我就即係從來咧自細都唔係好敢掂嘅，就係喺屋企咧養植物啦， 植物啊， 植物啦，因為唔知點解咧，即係好容易即係 就借咗， 係啊，咁啊借。我想咧，我就年纪比你大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啦。以前 见过你借咗， 借咗你成日都见到我屋企噶啦。但系咧，嗰阵时我哋细个咧，学校帮我哋买添噶，有啲叫罐头植物啊。 哇，好高档噶喎！ 拉开个罐咧，跟住倒啲水咧，有少少烟咁，其实佢里边啲干咗，咁有啲科学泥咁样，跟住佢又会有啲植物走出嚟。但系咧，结果咧都系未开花嘅时候咧，都系玩谢咗。所以 咁有冇啲叫小树苗咁样小植物嗰啲苗啊叶仔咁样飞出嚟啊？ 有啊， 有种到啊，咁你都叫种过啊。 係啊，咁但係就有啲阴影，但今日呢就会讲下啦，其实呢喺观赏植物嘅时候呢，除咗闻到啊，睇到佢靓唔靓呢，有疗愈人心嘅效果㗎喎、 哦。 係啊，咁即係你 个过程係咪啊， 是啊，呢啲咪疫情底下咧，即係你可能會有啲反思啊，就發覺大自然咧係應該咧愛惜佢咧多過喺佢嗰度咧攞咁多資源啊咁樣嘅，以免呢個大自然向我哋人類報復嘅麻煩啦、 哦，咁呢個好大嘅理想嚟嘅。 咁啊，去到呢一個九點半咧，宮崎駿的十年咧， 係哇，呢、這個應該係咪第四集啊？ 第三集。 哦，第三集即係尾二嗰集噶咯。 咁咧，佢又叫放馬過來啊！ 做咩事？ 因為佢同佢嘅仔咧，吳朗咧合作嗰一個咧叫做《紅花板上的海》啊！點知兩個人咧就唔咬完，即係成日針鋒相對之餘咧，咁啊宮崎駿咧仲質疑佢嘅仔啊！吳朗咧係咪想成為導演㗎？你有冇決心㗎？我諗住咧立翻嚟自己度啊！ 喂，我有睇過呢套動畫， 係啊， 係啊，都幾好有人情味㗎。 是啊，咁你知即係同行如敵國，跟住呢就個阿爸咁出名，個仔呢即係都幾大壓力㗎。 定係乜唔係成日話咩青出於藍、 或者 咩虎父無犬子嗰啲嘅咩？ 不過最老土一樣嘢就係呢，當佢呢喺度呢成日質疑個仔嘅時候呢，反而個仔呢係得到大家信任喎。係啊，不過呢就由嗰陣時呢就 其實係咪啲手法嚟㗎，即係好似激將法咁樣，其實佢都係錫佢個仔嘅呢。 唔係啊，佢試過睇佢仔嗰啲手影呢，睇到一半行出嚟話即係睇一個鐘，佢話好似過咗幾個鐘咁， 係咪咁衰啊？ 係啊，咁 邊個你同我？ 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原來喺製作嘅時候咧，啱啱遇上呢個東北大地震啊，連個工作室都要停工㗎。 嗯。咁啊，遇到好多困難喎。究竟佢兩父子啊，即係由工作以至到係親情啊，點樣去一關過一關咧？可能喺呢一個嘅片集邊都會睇得到嚇。咁啊，留意住我哋港台電視31咧，就有呢啲今晚俾大家選擇嘅節目啦。多謝曬你，羅啟新，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所有由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家居检疫14日的措施今日凌晨起生效。早上有不少航班从欧美国家抵港，绝大部分抵港人士都说填写健康申报表、戴监察手带以及入境过程都畅顺，大约15分钟内完成。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余小姐说，法国当地实施居家隔离，民众外出前要先填写表格，形同宵禁。学校课程亦都改为网上教学，加上当地疫情严重，只是亚洲人戴口罩，西方人好少戴口罩，于是决定提早一个半月返港，机票价格上涨至大约30,000港元。他说回港后会先到酒店隔离14日。到法国留学的大学生陈小姐说，收到学校通知可以提早回港之后，上星期五即时买机票，要6,000多元，但到昨晚机票价格已经上涨至到19,000元。他又说，欧洲人不习惯戴口罩，直至近两日才有少部分人戴。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全球累计超过200,000宗，死亡个案增至超过8,000宗。欧洲累计病例突破84,000宗，超过4,000人死亡，大部分在意大利，超过2,900人。而当地西班牙和法国疫情都较为严重。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的敌人，呼吁各国合力抗击，避免疫情在全球进一步爆发。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首次有国会议员确诊染病。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迪马利发表声明，说自己上星期五开始自我隔离，星期六出现发烧和头痛的症状，其后确诊。美国增至超过7,700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0人死亡。确诊病例遍布全美，纽约州最多有2,400多人受感染，其次是华盛顿州和加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引用战时法例，加速生产口罩和保护衣等抗疫装备。他又说会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派遣军用医院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欧洲蔓延，英国宣布所有学校自星期五起暂时关闭，只有医护、警员和其他担任关键岗位人员的子女在有需要时可以回学校。另外，本学年不再有考试和评核试。首相约翰逊在记者会形容，需要进一步施压，令新增确诊个案数目减少。停课是必须措施，校门在星期五下午关闭之后，绝大部分学生无需返学，直至另行通告。约翰逊不排除封锁伦敦，强调政府在有需要更快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时候不会犹豫，重申所有人必须遵守政府有关社交距离的指引，包括避免不必要的外游和避免在酒吧、戏院、餐厅等公众地方聚集。他又建议儿童不应该和年纪较大的亲属或祖父母共处，因为长者较易受感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31点，跌60点，成交金额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6点，升1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3元，升9元。中国平安72.25元，跌2.2元。阿里巴巴175.5元，升2.5元。友邦保险64.1元，跌2.5元。建设银行6.03元升3仙，港交所218.2元跌3.6元，美团点评74.8元跌7.5元，信宇光学科技96.7元升4.3元，中移动48.75元跌5仙，工商银行4.99元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6，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71，澳元0.6。澳元是0.569，加元1.458，新西兰元0.562，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16,798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02美元，卖出1,490.4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五分钟前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裕民坊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九龙城贾炳达道有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尖沙咀和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老婆，你做咩闩晒窗仲封埋边啊？ 哎呀，出面细菌咁多，我怕佢吹入屋嘛。 哎呀，我唞唔到气啊！ 唔使担心啊，我买咗几樽纯氧气。 妈，高浓度嘅氧气啊，会增加发生火警或者系爆炸嘅危险噶。 咁我而家唞唔到气点算啊？ 我只得同你人工呼吸啦，嚟啦。 妈，乜你系核准嘅工人嚟嘅咩？ 详情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三十八分，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仲有半小时的节目时间，直播室入面有阿 O 和小白啦， 早晨， 还有彭仔和他聊一聊。 Hello 彭仔。 Hello, hi, hi. 喂，你好啊。 其实呢，我的享乐时代呢有两个闲偈，很想跟你聊了先入个正题啊，彭仔。是啊，因为呢第一样嘢，我都知道你同我一样啦，原先下个礼拜咧就有啲行程嘅， 系、哦、啊， 但系嗰个行程更改咧，你使唔使打电话或者上网搞好耐先做到嗰啲退款嘢啊？ 其实我真系好抱歉啊，我真系好衰啊，我咧系个同伴帮我做晒， 咁、哦、真系好好啊，哦、真系感激啊！ 但系我见到我同伴咧个样咧好苦恼咧，但系我又帮唔到手咧，我好好过意唔去咯， 系你要 好戥佢。好痛苦啊！ 系啊，要请翻去食餐食餐餐饭啦， 都唔系咁简单嘅事啊，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以小弟嘅例子为例啦，即要改机票啦，或者取消个机票要拨款咧，跟住航空公司嘅职员咧就会话依一刻咧未可以治，要等咧当地嘅国家宣布咗咧系唔俾外国人入境，佢先可以咧核实，跟住咧先再将个款项咧透过你买飞，譬如你用 credit card 买，佢就先过翻落去你个 credit card。 card 嗰个户口嗰度咯，都讲紧用咗成四五日时间，而且咧打电话嘅过程咧，你又等咗成个钟头先有人去接咯， 系啊，每一个电话咧，即系打去航空公司咧去做更改嘅电话咧，你闲闲地要等你一个钟啊，我系个半钟啊，我 friend 系。 真系好有耐性，你个朋友真系要煲抢下佢啊！你真系 系啊，真系唔知点样去报答先得啊！ 系啊，咁啊，唔知会唔会系食餐饭咁啊帮到手嗱？第二个观察咧， 唔通食餐饭你会有啲饭店嘅好介绍？不过呢轮都好难去帮衬咯。 嗱，呢个咧又系第二个观察啫，都未入正题，就系关于咧食饭嗱。有啲朋友咧都好想喺嗰啲周年庆典啊嗰啲咧，喂，平时都会食下 buffet 啊，去下酒店咁样啦。 系啊。 今时今日咧做自助餐咧，真系咧啊，真系遍地荒凉 啊！ 因为你啲嘢 hea 晒出嚟咁样，哇！就算你只蚝哇嚟自边度边度咁样新鲜开嘅，你一摆咗两秒，啲人咧就即刻觉得，哎，都系唔好啦，唔食啦咁样。咁啊，所以咧酒店嘅自助餐行业咧都即刻变化， 要变招啦。 佢点样变，令到啊啲客户都可以安心咁样坐喺个餐厅嗰度食，而佢又会入场咧？ 嗱。咁當然我哋可以從一個食客嘅心態去諗嘅，即係嗱，我當我係食客啦，我去幫襯一間嘅餐廳或者酒店佢嘅自助餐，要喺呢個疫情之下點樣嘅狀況，我先至會夠膽去幫襯，或者我甘於去幫襯，願意去幫襯。我諗起碼佢一盤盤嘢。是咪应该冚好晒先呢 唔係啦直情成个形式变咗放题形式啊今时今日嘅所有酒店嘅自助餐。 将点心纸你剔剔剔剔剔。 係啊。 跟住佢就十隻雞翼咁样怼晒出嚟俾你。 係啦或者十嚿海胆咁样囉。喂其实咁样几好啊不如即係就算疫症过去了、哦、都用返呢个模式。大家唔会做。 成日行出嚟啊。 係啊又唔使做大嘥鬼喎、啊。即係当然你话你剔都可以露剔嘅剔到过晒量嘅。咁但係讲真啦人总有一下就係有少少。 会噶啦，香港地大家都即系有一个嘅 公德心 嘅公德心，或者系要有衣食咧，已经唔系嗰个年代噶啦，唔系叫全部系唔系都叫一百件咁，然之后跟住只明食唔晒嘅，都 成台都系都浪费， 系咁嘅时候噶啦。而家我哋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一个观察咧，又睇到，喂、哎，香港人咧，其实咧。即系在逆境咧，都谂到一啲新嘅路出嚟咧，俾大家行嘅。咁啊，一讲完 有六个字噶嘛， 系咩？ 国人 咩啊？ 穷则变咯， 变则通啊，系啊。香港人有四个字啊，诶，唔系。五个字 ，sorry， 系狮子山精神，系五个字，狮子山精神，系狮子山精神，系啊，狮子山精神。 你多一个字咯，你会病咯多咁。 系啊，支持，系啊，咁样，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个时间都共度时间啦，逆境自强。未，最主要啊 ，Mini 啊，想介绍呢一个嗱，呢一个咧就关于专注力嘅，知道好多朋友仔咧就要留在家中工作，你知喺屋企工作。好多嘢要搞住你噶啦，即 系又想、哦啊、其实喺屋企啊，你话在家工作，老老实实你有几多成真系做到嘢啊？你平时喺 office 啊，都唔系百分百精力喺度做紧嘢啦，可能有啲时候你都行开行埋啊，打个折你80%，80%系真系专注做紧你嘅工作。你翻到屋企，我谂你得一半啫。 系 啊，所以咧就有一个咧免费嘅 app 咧帮到大家，亦都系咧。近住呢几个月疫症期间咧，所有 OL 咧都有 download 嘅一个 app， 而系 free download 嘅，就系咧一个咧叫做森林啊，个中文名叫森林啦。 我嚟做咩啊？ 佢咧系帮助一啲咧有专注力失调嘅朋友，以至喺屋企咧成日都觉得自己咧无事忙啊，又心思思又想煲剧啊，又想打机，又想咧冲杯。系啦，集中唔到嘅人咧，帮到你手，或者咧更多咧就系咧成日要玩手机嗰啲人咧，点样可以专注咧？就系 download 呢个 app， 呢个 app 咧就系一个森林 app 嚟嘅。嗱，你佢咧会有一个虚拟嘅森林，呢个虚拟嘅森林咧就系咧你如果要。可以教个时间，譬如你接住落嚟呢45分钟咧，系要超级专心嘅，唔可以玩手机嘅、啊，一下都唔可以掂嘅，无论咩信息嚟，你都唔可以复嘅、 啊。 你就开呢个 app， 跟住咧就 set 45分钟，跟住咧佢就会有一粒种子，就种咗喺个田嗰度噶啦。咁咧，如是者你部手机就摆低啦， 系啊， 跟住咧你透过呢45分钟咧，你就拥有一棵树啦。 咁 代表嗰四十五分钟我好专注咩？ 嗰四十五分钟我都系匿在打机啫。 唔系啊，你唔会 得闲咪偷望下嗰粒 手 指发芽未啊？ 系啊，但系个 mon 会停住喺一个版面嘅，只要你一掂咗部手机 click 咗去另一个版面或者 freeze 咗个版面， 系啦，佢 freeze 咗版面。 咁到四十五分钟之后，佢就开翻个版面俾你睇，就系一棵树咁。 系啦，就系一棵树啦，咁样。咁如是者咧， 即系佢 lock 住我个 mon 啊。 系啊，佢 lock 住咗。 我妈打俾我点算啊？ 咁冇噶啦，咁你冇得接嘅。唔系， 我妈打俾我冇得接。 你电话佢会入到嚟嘅，不过啲信息画面咩 notification 嗰啲你收唔到咁咯。 系啦系啦，唔系就算收到咧，你一开嚟睇或者你一接电话咧，嗰棵树咧原先萌芽紧噶嘛，成为一个幼苗啊，佢会立即枯萎啊。 哦， 所以 咁如果我想睇下佢点枯萎，我咪玩呢样噶啦。 可以，但系好多好多 你呢个另类玩法、啊， 你知咧？其实咧好多女士们咧好中意喺个 office 嗰度种啲小嗰啲叫植物仔啊，嗰啲 小盆栽 系小盆栽，即系佢喺依家喺屋企咧冇咁多小盆栽啊嘛。咁咧呢个咧第一啦就可以咧种一个虚拟嘅小盆栽，第二咧就帮助到你专注力啊，第三咧就话俾人听啦，你睇下我几专注。我个森林啊，有十几棵树啊，咁样即系可以。 然之后即系有好多棵树咧，就代表你过去曾经好专注。 系啊，咁、啊有一个咁即系你话有趣又好，新兴又好嘅一个app 出现咗咯。但系咧呢、這个 佢系来自边度嘅咧？嗰、那个设计系来自本地啊，定系外国噶？ 嗱、呢个 app 咧，原先咧就系是一个外国人的 app 嚟嘅，咁但系咧，呢个外国人的 app 咧系 inspired by 咧啊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哥，嗱、清华大学的呢一位学生哥咧，其实咧一开始咧喺2017年嘅时候啊，几年前咧就推出过咧类似嘅概念嘅 app， 叫做咧 Sleep Town， 系啦，瞓觉的城市，咁、意思系咩咧？因为做大学生都好忙噶嘛，要忙功课啊，忙考试，忙追女仔啊，等等成成啊，去玩啊咁样，咁我冇时间瞓觉，咁咧。但系佢就开咗一个 app 咧，就叫睡觉的城市， 即系叫你瞓觉。 系啦，如果你肯教规律地睡觉咧，你个城市入边咧就会有好多间屋仔，咁就可以建构出嚟好多间屋仔咁。 即系好似交换条件咁样。 系。 你乖瞓啦吓，瞓醒咧就会有嘢玩噶啦。 系啦，你会多一间屋噶啦。 咁你为咗第二朝起身有嘢玩咧，于是就肯乖乖去瞓觉。 系啦系啦，即系个理念都系咁咯。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打机个嘢都系建立喺虚拟嘅世界啦。咁如果唔系，你有啲朋友仔就唔会货金货好多钱，就系将哇买武器啊，买盾牌啊，买刀刀剑剑，其实都是想加强你的角色的一些效能咁样啊吓， 好 所以 嗱，我啲老土嘢又嚟啦， 使咪俾钱啦、 忍受唔住啊，系虚拟啊， 系虚拟啊，虚拟虚拟啊，系虚 sorry 啊，唔好意思，虚拟嘅世界啦，系啊，系啱嘅，啱嘅，啱嘅，咁我会改咗呢个字眼，系啊，咁啊，即系吓喺呢个叫做虚拟嘅世界入边咧，帮大家咧就 真系有冇用咧？对于我喺屋企想话专注一啲，集中一啲时间嚟到，你俾四十五分钟时间我要好专注咁样去打好呢份文件咁，系咪真系可以咧？靠一个咁样嘅 系咯，我都怀疑啊！ 嗱，你哋都觉得怀疑咧？咁啊，彭爷，我帮你 check 过啦，你嗰个应用程式下载咧，你系唔使钱嘅，所以你亦都可以喺你嗰、那个 唔使钱系可以即管试下嘅， 系啦， 冇用咪整佢 delete 咗佢咯。 因为咧，我知道咧，即系我同你共事咧，你个专注力都好强嘅，好 focus 嘅。 我 惊 唔系啦， 唔系、你 focus 我 做紧嘢嘅时候咧，有阵时候我要揞住只耳仔啊。 系，你都愿意揞住只耳仔啊？但系更加多人系做紧嘢嘅时候， 好似癫咁样。 小白，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啲嘢？等先，我做埋呢个先，跟住咧转个头咧就已经唔记得咗嗰一样嘢啦。因为咧现代人咧真系太多唔同嘅提示， 好多旁务啊， 系咯，即系个股票 app 弹出嚟话你听，喂，腾讯咧逆市向上，跟住你就即刻啊、又要谂下， 系啦， 你谂下， 计下啦。 其实在家工作都真系唔容易啊，同埋即系透过呢一个叫享乐时代咧，鼓励下一啲在家工作嘅朋友仔啦，即系你谂啲 fulfit， 谂啲花款出嚟，鼓励下你在家工作啦。如果你在家工作都唔努力咧，随时连份工都冇埋噶。 哇，好惊啊呢一个吓。 系啊，所以 为咗要有更多嘅享乐，依家先嚟咧就努力工作啦吓。 啱噶，好，唔该晒。 好系咁， 真系有阵时唞啖提气， 好似歌名咁样啊，喘一口气啦，系重要嘅。带嚟有布之伦 Alan 新嘅作品。 南漫画半句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搭上车上加快了路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细听旋律中跟你告出这困局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流浪荡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可跨海再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在迅速地牵挂，愿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要放胆去吧。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怡芳喺度啊！早晨啊，怡芳。 早晨，怡芳。 Hello， 早晨，你哋好。 你好啊，怡芳。咁我知道你今日系咪姐夫七十大寿啊？ 系啊，系啊。 哇，嗱，咁啊，而家就疫情底下咧，会唔会都有啲庆祝活动？定还是原本有嘅？ 系， 不过就系、是、呀，都系要避一避先啦。 好似头先话，喂，原先谂住食自助餐嘅，不过依家变咗放题咯，但系都起码一家人食咁样咧，会唔会有第啲？ 本来有嘅，而家就疫情啦，就 hold 住几个月后再食啦，等疫情好翻啲。 好。约定你 系、 几个月后再食过， 补翻 啊 最紧要吓。咁啊， 啊 今日夜晚咁啊，阿姐夫点样过啊？谂住 我谂我佢 我家 姐会煮啲寿面俾佢啊，同埋可能我哋视像等佢等佢开心啲咯。 哦，系啊，而家有啲视像咧，可以几个唔同嘅 family 一齐去到做噶嘛，系咪？ 系啊， 系咯，咁啊用嗰只咯，咁啊大家一齐热闹啲咁样倾下偈啦。 系啊。 是啊是啊 是啊，好啊，咁啊，即系可能隔空可以唱下 K 添吓，大家系都真系要透过一啲叫做虚拟嘅方法咧，去重聚啊，透过喺即系云端嗰度重聚一下。 要啊，系啊， 呢段时间好快过噶啦，希望即系大家咧， 系啦， 就 希望我今日点咧，就希望我姐夫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都顺利。 嗯。咁啊啱啊，即系亦都希望，即系呢啲全部嘅愿望都系香港人嘅祝愿啦。希望大家咧，哇，真系大大步点样揽得过，咁啊过咗呢个逆境又正啊吓咁样。 仲有希望全香港、全世界嘅人都逆境快啲过。 系 开心心 呢样嘢紧要啊！ 系咁啊，有逆境嘅时候，大家就特别多爱啦，同埋特别多关心出现嘅，即系都有啲朋友会短信下你，喂点啊，身体点啊，咁啊够唔够口罩用啊，咁样呢啲都 系 出于关心啦，同埋即系平时冇事冇干嘅时候，通常第一个问候都话点啊，你层楼放咗未啊？咁样即系通常都系讲呢啲关钱事嘅事，但系依家大家聚焦嘅咧，已经系个人健康嘅一啲议题啦，同埋咧即 系 点样好好对待身边人啦，系咪？仲有冇啲祝福咧？要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啊，以方。 祝我姐夫身体健康啦。 嗯嗯， 同我家姐恩恩爱爱啦。 哎呀，好紧要啊！呢、這个我哋揾咗一只好歌送翻俾阿姐夫，系咪啊？以方。 系啊系啊系啊。 咩、 啊啊、 歌啊？ 好似个摩天轮咁转啊转啊。转啲快乐啊，转啲幸福啊，俾佢啦。 好啦，好好喎、 啊。好啦，咁啊，我哋今个早上一齐听呢一首作品啦，拜拜。 多谢晒你哋。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聚聚赶赶，高高。 奕迅的作品幸福摩天轮， 系啊！幻想到每一个嘅车卡入边咧，有好多幸福喺入边，一齐转啊转啊转啊！ 希望听呢啲开心嘅歌咧，人都精神爽利一啲啊！吓，听日再同大家。